器。路透社报道，中俄有意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决议草案，取消对北韩的部分经济制裁，包括海鲜、纺织品等的出口禁令，又要求联合国取消早前对超过20,000个北韩外劳的遣返令，希望借此促成美朝双方就核问题重回谈判桌。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表示，有关建议与北韩核问题无关，只是基于人道考虑，又指俄方并不急于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国达成共识。目前未知有关决议草案会不会提交至安理会表决。有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考虑北韩的挑衅正在升级，并且持续开发违禁武器，目前仍然未是时候解除对北韩的制裁。天气方面，一股较为温暖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晚上东风增强，本周后期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81点，升169点，总成交金额2,05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05点，升4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6.4，升6.4；小米集团10.84，升3.2。中国平安93.1，升5毫；盈富基金27.85，升1.5；建设银行6.52，升6仙；友邦保险80.95，跌5仙；阿里巴巴202.8，升1.8；汇丰控股60.55，升5.5；美团点评103.6，升1.3；有财天下列拼16.9，升1.7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9，英镑10.347，瑞士法郎7.922，澳元5.35，加元5.915，新西兰元5.14，欧元8.6768，每百日元对港元7.1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83。日经平均指数报24,035点，升82点。港金现价报13,71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13美元，卖出1,475.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日丽晶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晶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日温思劳街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噶。七咸道北去尖沙咀啦，温思劳街嘅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芜湖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红隧的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日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伟业街啦，去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丽业街。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喺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啦，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冇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提供血液同尿液样本作化验，即属违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天空海阔的白元浩小白啊！呢个 Winter Again 虽然歌名意思是再来的冬季咁解，但系亦都提醒住我哋，又系时候俾多啲温暖身边嘅人。只要够温暖，几冻嘅冬天都唔怕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李生啊，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19年9月28日起签订嘅外佣雇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4630元。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就算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考察下个地形，究竟适唔适合用流动工作台呢？ 啊，呢度咧平坦坚实，冇梯级，一马平川，可以用。 但系如果太过一马平川嘅话，个流动工作台会唔会一去冇回头噶？ 唔使惊，就算几一马平川都好啦，只要你锁紧流动工作台嘅滑轮，咁就唔惊佢喐嚟喐去啦。 咁要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离地工作要小心，跟足守则要认真。我系 Ophelia 苏慧欣。 等我带定地图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我要去旅行，等我揾定个导游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佢系边个啊？咁犀利？ 佢咪我哋嘅嘉宾主持旅游达人咯。 咁犀利？咁我如果冇旅费，系咪可以揾佢啊？ 冇钱唔好揾我啦，我系 Chris 梁彦忠。 桂花田， 黄耀祖， 梁彦忠， 丰收快活人。 早晨 啊，黄耀祖，早晨啊 ，Chris 梁彦忠， 早晨啊 ，Chris， 早晨啊，田， 早晨啊，田，早晨啊， 早晨，各位风骚嘅听众啊，今日咧就豪仔就放假一天嘅， 系啊， 所以我哋咧就有阿 Chris 梁彦忠喺度， 出现咗啦， 系啊，佢唔系病假嘅，佢预先请假嘅，已经 系啦，但系佢究竟个病好翻未咧？我系 佢病咗咩又？ 佢琴日 都病噶啦， 有咩病咁样啊？又 嗰啲关心下佢， 你谂到嗰啲填落去咩病都啱噶啦， 咁严重啊？ 或者你有谂到啲乜嘢？你想噏俾佢都啱， 系佢都中噶啦。 咁啊，准备定长期待喎？ 佢咪长期有病假照嗰啲咯？ 你好嘛？你 OK 啊？都 青头仔 系啊！诶，真系咧，原本咪染咗个灰色个头嘅，灰咗两日之后开始又喺度系咁飘绿色。 你要知道系咁样恶性循环噶。 系啦，即系我而家希望佢会唔会，因为有啲人咧甩咧系会即系由灰色甩咧甩到系蓝色嘅。 系， 我觉得可唔可以再补完之后咧，下次会变系唔系？ 但你本身系灰色啊？灰色系一定会经过有绿色呢个阶段， 你话经过之后会变咩咧？咁 变银灰色咯，即系银色同埋金色，跟住你就会由青头仔变成咗 M K 仔咯， 好神奇啊！M K 仔会系咩色啫？ 吓，咪啊金色咯， 系咪啊金？ 可唔可以直接到结果呢个咁？我宁愿 M K 好过依家绿色 咯，系啊，都系一个特别嘅过程。 其实我系谂住即系圣诞节衬翻个圣诞树嘅色咁样嘅。 我劝过佢噶，我话咧虽然未到30岁咋。但系头发嘅嘢咧画唔埋嘅，我话叫佢唔好咁样，佢话佢第一次，你咪第一次染发话， 第一次漂 系啦，第一次漂 痛唔痛咯？嗰阵时你觉得 点解会痛？ 哇！有啲人漂头发会揦到个头壳顶嗰啲肉系会痛噶， 因为就咁，我就咧漂之前已经咧再三叮嘱个发型师啦，我真系好惊甩头发，总之咧唔甩头发， 唔好到底，唔好 系啦，唔甩头发系大前提，系啦，佢就唔会帮我揦到落去个底， 系啦， 但都有少少其实 high 到啲嘅， 我少少 就会噶， 系咯，可以好难避。 是啊，但有啲嘢咧，嗱，头发嘅颜色就可以选择啦。 系啱啊！ 消委会呢个报告话俾大家知咧，大家要。 如果將你條眉啊變一啲顏色嘅話咧，可能都會出現一啲亂子嘅。 喂，其實佢唔係想變顏色，佢想變翻有條眉啫，係嘛？ 嗱，唔同嘅狀況都出現咗嘅，因為琴日咧消委會咧有呢個報告出咗嚟啊。第一樣嘢，男士嗱，唔好以為啊，乜即 係唔好以為 紋眉嘅服務，男士唔關你事。其實而家即係我哋平時見到啦，好多男士可能佢哋都會唔好話佢貪靚啦，已經話佢中意整齊啫。可能佢哋会化咗妆先嘅，又或者可能条眉啊会纹少少啊，变翻一个整，即系点讲咧？即系平时工整啲嘅眉型。 因为咧， 呢 个 人都有抹化妆嘅，系咪啊？ 咩啊？咁你出镜 需要嘅时候咪化妆咯？ 系做咩？呢个人就咁样控诉啫，无端端出咗十点几，唔系啊？即系咧条眉。 你知你琴晚瞓得够啊？ 系啊，我琴晚特登好早瞓啊，琴晚十一点几就瞓咗。唔系因为咧男仔咧好多时候好多嗰啲杂毛啊条眉。即我條眉都係咁樣嘅，咁有時候咧，即係話出 show 之前咧，嗱係要掹一掹咧，咁啊好鬼痛啊，成咁樣嘅。咁可能我冇聞到嚇，我唔知會聞咗之後嗰個煩惱會少啲嘅咧，即係嗰個 shape 啊，嗰個形狀會實啲啊，精神啲咁樣嘅咧。 我即係咁樣嘅，我都好身邊有多同學仔咧，佢哋都有紋眉嘅。咁咧佢話咧，哇紋完之後咧，即係女孩子啊，紋完之後咧，佢話哇佢啊慳咗幾多功夫啊！佢話 即係唔使每一日畫眉啦。對女士嚟講就，但係你都冇一啲嘅同學仔或者朋友，佢紋完咗之後咧，你即係你見到你忍唔住你想笑佢啊嗱。雖然而家嗰啲紋眉咧，嗱我有見過喎。 哎呀，你 friend 嗱而家嗰啲紋眉咧，未必係紋一世啊。首先，如果我哋諗翻嘅，我細個，梗係我笑佢啦。嗰陣時嗰啲屋村師奶咧，隔離哇，喺阿陳太啊， 吳 太，你條眉咁嘅咁英氣嘅。首先咧，例如邊啲我會容易笑咧，就係、是、嗰個眉頭啊，直情有一個九十度角啊出咗嚟嘅，又或者突然之間咁深色咁實色嗰啲嚇。但兴过唔代表好睇，亦都唔代表兴嘅嘢，你摆上块面度就代表型同埋靓噶嘛，系咪？ 我觉得系衬个人嘅，可能有啲人真系衬嘅咧，佢本身 系 啦，系啦，条眉又好尖咁样，咻咁样嗰啲咧。 呢几年又多咗好多唔同人哋可能会话嗰啲咩瘦眉啊，即系或者系半永久纹眉啊，其实出咗好多唔同咁样嘅字眼嘅。 系啊， 呢几年我都有朋友试过咧，就系话俾佢想象中可能做深色咗，有阵时太深色咧就变咗假咗啊，因为佢系本身讲紧嗰啲半永久啊瘦。眉啊，實想你嗰個感覺咧，好似好自然嘅眉型，係自然嘅，唔覺得你做咗手腳嘅。但係有啲係哇，一睇就知你做完整完條眉啦咁樣。 啊，又真係嘅手，所以咧真係要揾翻一啲咧。俾人哋介紹，人哋試過嗰啲咧，講口碑嗰啲美容店。 啊，消委會話俾你知，就算俾人哋介紹啊，你聽咗呢一個嘅話咧，都未必係最準確啊。三個例子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咧就話有位嘅男士咧，佢就去幫襯一間嘅美容鋪，原本咧就想接受680元嘅呢個漂眉服務。漂眉知唔知係咩？ 其實我都想問啊，漂眉， 漂眉定漂眉啊？ 漂 眉個漂嘅係咪？ 係啊，漂就冇咗啦，白色啦， 係 咯，漂走咗。咁咩叫飘咧？同埋纹有咩分 别？唔知啊，女士你知唔知啊？佢都唔扮靓嗰啲，唔知啫。系 ，sorry， 我自问自答，唔好意思，帮你答咗。系啦，总之佢咧就进行呢个 清楚嘅应该 680元嘅飘眉服务。不过咧，职员咧就向佢啊推介咗一个叫做仿真眉服务。嗱，又嚟你下一个名啦吓， 仿真眉啊，即仿人名嚟。仿鲍鱼听过啦，系咪？ 点解你会听过咧？我冇听过。 仿鲍鱼火腿通粉早餐，你冇听过？ 佢冇個仿字㗎，直情話係包完㗎，係 嘛？ 係啦，總之佢就有一個叫做仿真眉服務，但係咧就要付出咧近乎咧就係3倍嘅價錢。咁最終咧呢位男士都會覺得，起碼我聽到仿真眉都好似哇，做完好似真嘅一樣，冇整過咁。 嗰個仿真眉佢話大概係2000多元係嘛？ 680元嘅3倍，近乎3倍， 2000元 啦。即係咧漂眉就唔仿真嘅，好假嘅；仿真眉就再真啲，係咪咁嘅意思咧？ 應該係咁樣啦。咁最终咧，佢就做咗咯，但系效果系点样咧？佢就话佢做 仿真咧， 唔仿真，因为佢话强差人意，两条眉毛又黑又粗，系冇清晰嘅纹理嘅，感觉就好似用墨水笔啊加深咗颜色咁，极其不自然， 即系毛笔字嗰个撇同辣咁样。 系喂啊，但系 仲唔止啊？仲要加上咧两头眉咧系唔对称噶，所以令到佢深受打击。我谂佢都咁 唔敢影出嚟， 系咯，佢咁沮丧，佢最终佢冇影到相，但系佢去咗呢个消委会度报告或者咧系投诉啊。如果咧就算佢系影相嘅话，我谂佢都唔会俾记者登噶啦，应该。 哦，咁啊。 係。 係啊，因為即係只係得文字睇到佢哋。 係啦，但係如果你就咁聽嘅話， 唔係佢其實唔影佢嘅眼，就係影同眉俾大家望下。哦，哇！即係大家可以評下價噶嘛，即係睇下係咪真係咁。 咁要好高技巧喎，同埋你咁樣睇唔到個五官嘅比例，你唔知佢到底真係有幾衰啊嘛。 嗱，但係如果有人，所以咧跟住咧就話咧，最後尾去咗呢個消委會度投訴啦，要求美容院去退款嘅。不過美容院最後咧就只係同意提供一個同等價值嘅服務俾佢嘅啫，咁樣， 即係再整。 系啊， 即系补救可能上次系 佢咧，佢就投诉完之后咧，就职员之后再职员再同佢讲啦，佢就话啦，不如你咁啦，再俾多680元，再即系再买呢个叫修复液。系啦，叫 就可以即系涂改液咁样系嘛， 有冇啲啦？即系咧对唔对称嗰个位就抿翻走，高咗个忽，然后下边个忽补翻啲咁样。 希望可以补救翻咁样。 喂，讲真啦，如果我喺你嗰度美容院度出咗事，即系你搞到我高低眉，明明唔系话咁嘅，跟住佢形容系黄小虎条眉变咗。咁嘅话，你我边度有信心再将我块面交俾你啊？ 仲要俾多次钱喎，先 钱佢唔系送呢个俾你啊，佢要你再俾钱再做。 哇，唔该晒啊，我整完咗啦嘛。 即系依家即系做错啲嘢就你再俾钱我，我就再帮你修复咁。 所以咧，我系有朋友有介绍过我去做呢啲咩漂眉啊定乜嘢咧，我系唔够胆噶。 喂，唔使啦，你都够啊。 唔系，但系因为我 你头发少咗，但系你眉毛粗噶都。 你头发好多啊？ 唔系啊，个眉嗰度都可以 唔到啦。唔系啊，因为咧我自己知嘅，我两条眉咧，首先系唔对称嘅， 系咩？ 第二咧，我呢边系有断嘅，即系我崩咗嘅，所以咧平时自己知道，譬如要做嘢化妆嘅话咧，系咯，画咗佢。但 系 有阵时你都会想，咁你平时出街你都想条眉毛好整齐啊咁样噶嘛？我谂呢位男士都系咁谂嘅啫。 你有冇想过去纹眉啊？ 有。 哦，真系 有，不过我唔够胆，因为逢亲 痛啊， 唔系惊痛， 你惊一去不返， 唔系我惊唔靓咯。但如果唔靓嘅话，我永远喺份面度，我照嘅就对住自己唔靓，咁本身都已经唔系靓噶啦， 系咪？本身要接受自己唔靓先，咁你咪可以接受咗条纹眉咯。 但接受自己唔靓嘅时候，你就系想靓啲，你先至会 咁做噶嘛。你唔可以接受自己做完俾完钱都唔靓噶嘛，咁咪蚀咗个钱啦， 系 咪先？嘥咗咯。 最惨就我以为会靓啲，点知丑咗喎，仲咁你话点算咧？咁样 打击嘅， 所以呢个咧就其中一个例子啦。但系今次咧呢个消委会嘅报告咧，唔单止净系话男士啊做呢啲嘅纹眉服务啊。同時啊，好多女士都會做一啲叫做新興嘅植眼睫毛嘅技術。 係啊， 其實呢個好多㗎。 植眼睫毛嗱，眼睫毛係咪即係上係咪上下都有都係眼睫毛 ？Mascara 嗰個啊，係 啦、 啊， 係啦、 啊。 咁、 啊、 下面用我唔知 Mascara 嗰個 就 係 話俾聽嗰個咯，即係 上面 捲 起 係啱啊。 眼睫毛咁其實都好多年㗎啦，都唔可以話係好新興㗎啦。我見過我有朋友做過咧，好真嘅，同埋佢哋女士即係平時會覺得你睇下我乜嘢都唔使搽，而家咧我啲眼睫毛咧會又長咗。又翘咗啦，咁样好兴奋噶佢哋。 但系咧，我见咧，即系我哋认识嘅同事，佢有做呢啲嘢啦。跟住咧，我就话，佢话其实都几即系好牙烟嘅，即系话佢整嘅时候咧，同埋 你觉得牙烟定佢话牙烟啊？ 佢 话牙烟 意思系咩咧？ 因为佢接住嘅眼噶嘛， 系 咁佢话整完之后咧，其实都有啲鳞状要处理嘅时候，有啲鳞状嘅咁样咯。 我都有听过话， 洗面嘅时候你唔可以即系 太用力， 系啦，唔可以 洗走咗嗰啲眼睫毛咁样。 即系佢啱啱初期未种得咁，系咪佢讲种入去嗰啲啊？嘛系咪啊？ 新兴嘅植眼睫毛 啦，系啦，植入去里面嗰啲啦。咁所以佢话都即系都要经过啲时间先至。可以叫做好好地，一抹大眼就唔使。 因為可能呢個好似你咁講，有用家試過咧，就會知道之後你自己點樣去處理啊，你洗面用幾大力，可能會影響到嘅。所以咧就有朋友啊向呢個消委會投訴啊，佢就話我花咗超過1000元做呢一個嘅植眼睫毛技術，但一個禮拜全部甩曬，咁而家咩意思先咁樣？ 唔係嗱，咁都要計下睇下係佢真係植得唔穩陣咧，定係佢事後佢處理得唔好咧，都可能會影響 嘅 喎。 係啊，嗱，消委會有提醒翻市民嘅，佢就話咧，當你選用呢啲纹眉啊，或者植眼睫毛呢啲嘅美容服务嘅时候咧，唔好咁容易就相信嗰啲宣传啊，或者口头嘅推销。即系就算系，喂，我做过啊，我做得好好啊，交到俾你嗰阵时咧，都未必系即系一定啱嘅。所以叫大家咧要衡量翻嗰个风险。 唔系咁可以点样啫？你自己唔真系试过，你又唔知噶。咁你见到10个都做得好好，点知自己就系个失败嘅？ 因为我觉得呢个好尴尬噶啦。譬如我去纹眉啦，阿田你帮我纹眉，纹条眉咧。阿田，你帮我纹，你觉得唔系啊？我觉得纹得好靓啊， 成日都话成功啊。 但我照镜，我觉得喂唔系，好丑样喎。呢啲个人观点嚟 嘅，因为咧佢哋好叻呢啲嘅，纹完之后一定系嗰啲，哇！你睇下，靓咗好多啊，加油啊！ 跟住我就话，跟住我就答你啦。 高低眉喎、 啊，唔係，依家唔係咁樣睇嘅。你望翻先，一次唔係、哦、第一次就咁樣，佢會變噶嘛。你個面型咧，一間適應咗之後咧，佢就會有翻啲少。 我個面型唔會變噶喎，我面型點適應啊？姑， 佢哋好叻講呢啲噶， 游說方法啊， 係啊， 游說方法咧就好犀利。咁但係講整眉嗰啲朋友係點樣啊？即係話一個禮拜已經冇咗， 係啊，冇曬啊，係啊。咁、嗯、所以咧，即係都會講到啊，有陣時啊，大家嘅主觀期望同佢哋嘅專業服務嗱呢、嗯、兩樣嘢有阵时真系未必会系扣得埋咯。 如果有sponsor 你啊，你咁靓仔啦 ，Chris 咁啊， 哇！你真系咁样讲啊，好难接。 韩国嗱，而家即系邀请你，哇！你即系旅游达人啊，跟住邀请你过去，你知佢哋嗰边都好兴啊，整下依样，整下嗰样，你做唔做？ 做边 part 先？即系要谂清楚先。 闻味 啊！嗱，我觉得咧条味我真系。 啲條眉都幾亮 喎，我覺得唔係，因為我都掹過嘛，係掹嗰啲雜毛啊嘛。 佢條眉都夠粗嘅， 我覺得我可以試下， 但係唔配合啫。 我可以諗定直髮咯，真心 直髮。 漂完之後開始諗定後路啦，我覺得可以。 咦啊！ 拉二胡啊，二胡得得得 得得得得得， 睇有冇啲二人同行一人搞掂嗰啲啊？做我哋一齊去啦， 係要啊。 嗱，其實另外仲有一個例子嘅，嗱呢個例子咧就真係慘啲嘅，因為咧有另外一位咧，我聽都未聽過啊，用1800蚊咧紋咗呢個美瞳線服務啊，咩 美 瞳 線 咧？ 喺邊度？ 瞳孔嗰個瞳。 哦、 跟住佢就话咧，怀疑有呢一个嘅颜料咧入咗眼睛啊，引致眼睛又痕啦，又肿啦咁样啦，需要去到求医噶。不过呢几位嘅人士啦，去到呢个嘅美容院啦，要求呢个退款咧，都系遭到拒绝嘅咁样咯。 啲人可以咁大胆嘅，美瞳线系瞳孔个瞳， 即 系真系画咗眼珠， 佢真 系唔知。 其实佢戴个大眼仔， 我谂住做 research 嘅，但去到哇，我就觉得咦呀，我唔想知 啊，啲相影 眼仔咪想將個瞳孔，即係如果佢想要大啲， 即 係 眼珠黑色嗰位會大嚿啲， 咁用嗰啲即係雖然都唔建議成日長期用大眼仔嘅，但係即係如果真係想靚，咪一次過靚一陣咪好咯。 佢哋就係想一了百了嘛，其實全部啲都係㗎。頭先講嗰啲畫眉你都可以 一 次性啦，眼睫毛都係啦，但係就係想，其實我日日都係咁做，不如我一次過就算啦咁樣。 所以有啲人願意咁花啲錢，就希望唔好再煩啦，要然又要想靚，但又唔想再整嘅話咁，但係就真係要。细心啲睇下啲详细嘅资料报告吓， 即系譬如我去做 facial 嗰度咧，系一个赞助嚟嘅，系啦。咁但系我自己我都同佢一早讲到好清楚、就是，就系总之逢亲有针嘅嘢我唔会用， 系 啦，要永久地修改嘅一啲嘢咧，即系譬如眉形啊各样嘢咧，我都唔会用。即系有阵时可能你都要知道自己，有啲我都愿意尝试嘅，系啦。咁人都系贪靓啦，男士女士都系噶啦，而家呢个年代系咪？大家求进步、求年青噶嘛，系咪？ 啲嘢就吉咗入咗去身體裡面，你就 即係逢親呢啲可能會令到自己會後悔嘅，不論可能令你個荷包後悔啦，或你嘅皮膚後悔啦，真係諗過再諗啊嚇！ 好啦，我哋呢首歌 好唔承接頭先我哋嘅氣氛， 我都想知點樣入呢個局面。 佢要聽新歌嘛？ 可以嚟講， 不裝飾你的夢啊！ 愿意心痛苦，不装饰你的梦，别再将我心反复的起弄，宁愿我跪着忧郁归去，像刚消失那阵风，别再伤我心。他伤得那么重，像块冰碎开，他显得太空洞，狂热与天真早消失了，在郁郁的岁月中。 消失于你的梦，让每点笑声响于你的梦，曾为你献出的点点真爱，在空气内流动。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立法会港岛区及新界东补选被取消提名资格的周庭和刘永康，之前提出选举呈请得席，法庭宣布随后当选的议会阵线欧乐轩和新民主同盟范国威是非妥为选出。终审法院今日早上拒绝批准两人提出的上诉许可申请。代表欧乐轩一方的在庭上陈词表示，欧乐轩是周庭在选举中的 Plan B， 因此欧乐轩理应可以保留议席，但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质疑，选举呈请目的是针对选举结果，而周庭的选举呈请意愿就是要取消欧乐轩的议席，因此已经没有上诉基础。根据立法会条例，欧乐轩和范国威即时失去议席。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表示，港珠澳大桥的三地三检只是属于通关安排，但根据属地原则，内地有权在属地行使司法管辖权。又指大桥东人工岛上的安检站属于临时性质，只是因应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澳门而设立，形容属于非常时期的非常安排，目的是加强安检，不要过分演绎。对于有港人在港珠澳大桥搭穿梭巴士往澳门途中被公安带走，张建宗说入境处和驻粤办已经跟进事件，并且接触事主家属。至于内地边防人员在大桥东人工岛拒绝捞新闻台记者入境澳门，张建宗表示不评论澳门和内地的处理方式，如果个别人士需要援助，可以接触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分别获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接见。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感谢习近平和李克强对特区政府工作的肯定，感到鼓舞。他表示除了止暴制乱，亦都要找出矛盾的问题，着力解决，走出困局，回复香港以往面貌。另外，张建宗认为独立检讨委员会不需要传召权，是因为委员会的工作对事不对人，目的是查根问底，宏观探讨事件成因过程，微观方面探讨青年贫穷等的问题。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昨日表示，保安局就禁止侮辱公职人员的立法完成研究，现阶段需要征询律政司和相关政策局的意见，暂时未有确实时间表。 支持立法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蒋丽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现时社会上有人会以粗言秽语、挑衅性的言论指骂警员，而前线警员的年纪轻，情绪容易受到影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认为，立法将会令到香港现时局势更加紧张，形容是火上加油。又指立法会议员都属于公职人员，质疑是不是选民情绪激动指骂议员都有机会犯法。他又认为警方执法期间都有用粗言秽语，亦都叫市民曱甴，质疑立法对于市民不公平。天气方面，一股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晚上东风增强。本周后期天气转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51点，升143点，总成交金额31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11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6.4，升6.6；小米集团10.72，升2毫；中国平安93.1，升4.5；盈富基金27.8，升1毫；建设银行6.52，升6仙；美团点评104元，系升1.7；友邦保险80.8，跌2毫；阿里巴巴202.8，升1.8；中国铁塔1.71，升6仙。汇丰控股60.5，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8，日元109.55，瑞士法郎0.983，澳元0.687，加元1.317，新西兰元0.66，人民币7.001，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4,030点，升77点。港金现价报13,71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51美元，卖出1,475.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日丽晶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咧车多咋。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晶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就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而家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系正常噶，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咧就正常，咁九龙入口啦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屈地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近住维园道落桥位慢车，龙尾就喺海丰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皆老街一段挤塞啦，排到去太子道西。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龙尾顺业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牛头角下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机场、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啦、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青山公路、沙仓屯门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截至日期是延长到2020年6月30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冬至食乜餸，全家会起舞。 1, 2, 3, 4, 敏感。 时刻节目主持。 茉莉，有咩冬至餸菜系全家都中意食嘅咧 ？Kitty， 不如寓意翡翠金腰带啊！ 即系咩嚟噶？ 即西兰花大节再加珊瑚蚌。 哦，咁你改个咁有气势嘅名字，大家一定起哄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请你做冬，早啲翻屋企。 喺生命嘅道路上，可能会遇到阻碍。例如感染艾滋病病毒，停低抑或向前行，是有得拣的。及早接受抗艾滋病病毒药物治疗，可以抑制病毒数量，维持免疫力，预防并发症，减少传播病毒的机会，生活亦可以重拾正轨。生命就是不停步，上艾滋热线网站 www.2780-2211.com 了解多啲。 一班香港中文乐坛的中流砥柱，一同踏入时间旅程，天高海深，足韵音乐，从过去唱到现在，年度金曲亦是香港乐坛的主题曲。作曲吴国敬，作词黄伟文，许廷铿、Edgar、陈柏宇、郑欣宜、吴奕君、福子乔、董允谦、吴浩康主唱。早已听邓建明联同一班幕后精英重新打造，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风骚最近有一个 A 级主持， 我咁大个女都未试过 A 级，唔知系点嘅咧？嗬 ？A 咧即系尖啦，咁如果有十个 A 嘅话，就即系 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 哇！好多个啊，好多个啊， 好似都唔够十个喎。 唔怕，因为我哋今日嘅呢位嘉宾主持，佢一个可以顶十个，佢系十优状元嚟噶。 喂，咁耐之前嘅嘢唔好提啦，同埋咧，我冇十 A 嘅。八个啫， 哇！我哋风骚终于有个状元出咗嚟啦，你系边位啊？ 我系 Chris 梁彦忠。 风头火势，我呢个拍档佢啊，完美两个字，我唔知佢占咗喺佢身体上面有几多个部分。手啊、脚啊、头啊、样啊、身体啊、高度啊等等嘅，唔知道有几多个完美喺佢个身体上面出现。不过我净系知道佢要求嘅就真系真样子、真身体，冇假嘢。系啊，呢个都系一个完美嚟嘅，所以大家唔使 sell 佢。啊，我唔该，我要啲个咩文咩服务啊，或者争咩服务啊，争咩都好啦吓。系发头发又好，高度都好啦，都唔需要噶。系佢要求嘅完美系佢自己，佢系边个？佢咪就系黄耀祖咯。啊，以豪仔嘅听法，佢叫完美祖啊。 我自己就相信嘅，人系冇完美，所以我从来都唔追求完美嘅。咁我谂呢个答唔答到你啊？ 答到答到。 系啊，如果唔系做人太吃力太辛苦啦。 完美组啊，咁样。 系啊，我永远都唔会完美噶，大家都唔会噶。讲咗八年啊，真系噶，由佢哋提出咧到而家咧，有得可以接受申请啦，就系我哋全香港第一栋嘅香港青年协会嘅青年宿舍，里面咧就会提供一啲嘅单位咧，俾18岁至到30岁嘅在职青年咧可以去租住嘅，全职又得，兼职又得，自雇都得嘅，咁只要你系冇物业，而每个月嘅入息咧系唔超过21000蚊，总资产值咧就唔超过364000蚊嘅话咧，就可以有机会申请。嗱，唔知呢样嘢吸唔吸引到你啊？因为今次咧就会有一啲单人啦、两人又或者系三人嘅共同单位咧，就可以俾大家申请嘅数目，其实都唔系好多嘅啫，因为全栋楼咧就喺大埔，不过咧夹埋咧就会有78伙嘅单位嘅，即系都系得78个单位啫。 講咗八年啦嚇，有78個單位。咁佢就話咧，嗱，咁最快咧，出年嘅三月咧就可以入住噶啦，而最多咧可以租住到五年噶。今次呢個嘅青年發展計劃嘅目標咧，都係希望可以提供埋一啲嘅理財啊、生涯規劃啊、聯誼等等嘅活動。總之希望大家咧有地方住，而且嗰個租金咧係相對地合理嘅，因為今次嘅月租咧就會由4248蚊至到8711蚊起嘅咁樣。唔知如果你係18歲至到30歲嘅朋友有冇興趣考慮一下呢？其中一點呢就係咁樣講到㗎，如果你而家已經係排緊隊喺呢個公屋户籍嗰邊搏一搏，即係好似中六合彩咁樣啊，即係排緊公屋嘅話，可唔可以都申請啊？佢話係可以嘅，但如果你哋咧一旦咧得到呢個公屋嘅户籍嘅時候咧，就需要放棄呢個青年宿舍嘅單位啦嚇。尺數咧由187尺啦，至到232尺，呢個咧就係單人嘅為單位嘅面積嚟嘅。兩人單位咧都有差唔多400尺噶，三人單位咧就各自啊會享有一個獨立嘅房間，就會有一個客廳就共享嘅。每人嘅租金咧就係4606蚊嘅咁樣。讲到呢度咧，我谂有好多年青嘅朋友都会谂，咦，其实啱唔啱数咧？嗱，有一啲嘅关注青年住屋联会嘅成员咧，就会话嘅，其实今次嘅项目嗰个定价，即系嗰个租金啊，都属于系偏高噶吓，因为坊间有一啲嘅共居单位咧，就3000零蚊一个月嘅啫，佢起标价都要4248蚊啊，另外就嗰啲水电费啊、网络嘅费用咧，仲要另外自己俾噶。以一个大学毕业生啊，啱啱毕业咧，大约平均嘅薪金咧就13000蚊嚟。计啦，租金咧已经系占咗入息嘅30%至40%噶啦，咁样即系有人就咁讲啦。不过阿祖咧个睇法有少少唔同嘅，我就会话，如果可以帮到一啲年轻嘅朋友，佢哋啱啱毕业嘅时候，有一个好似啊平啲嘅单位俾佢哋租住嘅话咧，起码佢哋可以有多啲嘅机会储到钱，储到钱先至可能有机会啊，将佢第日嘅工作想点样发展啊，有自己嘅公司啊，或者即系讲远啲啊，要买楼啦吓。虽然呢个对香港人嚟讲系好远好远嘅事嚟嘅，起码都容易啲储到够钱，有一个资金可以想做到佢哋想做嘅事啦。不过78个单位讲咗八年啊，咁多18至30岁嘅年轻人，其实要真係抽到呢都可能係难过中六合彩啊，甚至话六合彩都可能易啲啦，係咪？咁不过点都起码要就有咗第一栋嘅青年宿舍啦。不过唔知嚟緊第二栋係几时呢，又或者而家只係得78个单位嘅，就大家唔好开心住。真係想帮到年轻人呢，有好多种唔同嘅方法。我觉得呢类型嘅青年宿舍点样係有好过冇嘅。但如果要有嘅话呢，就真係唔可以得78个单位囉。如果唔係嘅话，即係同抢崩头有咩分别啫，咁佢点都唔够派㗎，係咪？多咗一个嘅排队路线啊，大家唔会淨係塞住晒去排公屋。居屋应该要继续起嘅，公屋亦都应该要起多啲，青年宿舍呢一类可以噶，起多啲。咁样嘅话咧，香港要大家都有屋住，安居先至可以落业，同埋有个好嘅生活啊嘛。呢个真系第一步嚟噶。但系边度可以有咁多嘅青年宿舍啊？咁都睇下我哋个政府起唔起啦。你话系咪？风头火势，今日佢系青 B B 嘅青头仔，冇错啊！呢个拍档咧，每一次翻嚟咧，佢系做足功课，醒神咁样翻嚟嘅。年轻人支持你啊！你住唔住青年宿舍啊？有请阿 Chris 梁建中。 你同我夹得太少啦！喺你走咗嗰个礼拜咧，星期一至五我系每放月下个精神状态越嚟越低噶。阿田呢个应该可以做证，同埋呢个青年宿舍咧，都等咗好耐，等到我都真系就嚟过30岁啦。我谂我已经唔得噶啦， 顶住到啊， 已经唔得。 30岁可以申请啊？ 咩啊？ 30岁以下可以申请？ 冇啦，我就嚟过啦，剩翻一年咋？ 咩啊？而家咪可以申请咯？ 即系要把握机会啦。 系啊，而家可以申请啦，三月可以。 一点后我就去。 不过如果你而家系 OK 嘅话咧，咁你就唔好同人争位啦，因为得78个。真係比中六合彩更難， 係咪？唉，真係，香港始終有你啊，靠曬佢啊， 真係。唔係有好 嘅。 嗱，我哋香港嘅呢个年轻人咧，就烦紧点样买楼啊，点样置业啊，点样有个安乐窝咁样啦。 我发现呢，在外地有一些小朋友呢，是可以有更早更早的时候已经有更加多嘢要考虑，整个人生呢好像加速了很多咁样嘅。嗱，即係呢剛才大家听 promo 嘅时候呢都有讲我嘅之前嘅成绩啊嗰啲咁样啦，就话唔知几多个 A 啊，咁但最后呢冇拔到尖喎，咁就去做咗第二啲嘢。咁嗰陣时呢已经啲人有啲惊讶㗎啦，即係哇嗰陣时拔尖可以悭返年，你都唔走去快啲读大学，仲走去读第二啲嘢，然后先至再慢慢自己学业咁样。咁我嗰陣时其实觉得好奇怪嘅，即做乜咁讲啫？即系读书其实几开心啊！即系你又可以识下啲朋友啊，可以多啲时间，唔使咁快出嚟社会嗰度接受呢个压力啊，或者面对呢个现实咁样。咁所以嗰陣时系觉得啊，都仲可以，同埋学习嘅时间系唔应该嫌多噶嘛？即系多啲时间系一个可以俾你去追求知识嘅环境嗰度去浸淫，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所以咧系唔需要赶住毕业嘅。不过呢在比利时的一个家庭呢就不是这样看。有一个天才儿童，根据这个新闻讲呢，他的智商呢是145这么高的。一般人是讲紧可能100啊咁上下 ,110 啊那些位置这样的。他到145很聪明的了。他的翻学的历史是怎样的呢？他4岁就开始翻学了。他5岁呢已经完成了这个小学的课程了。即是用了一年时间啫，跟住之后咧用多了3年，8岁就完成埋呢一个高中嘅课程，已经可以去读大学啦。然之后咧佢就去读呢一个嘅机电工程，喺一个荷兰嘅大学嗰度。咁咧就预计用9个月嘅时间就可以毕业。咁计埋咧，原本佢嘅预计嘅毕业时间咧就会系今年嘅年尾，因为咧佢就系12月26号呢个 Boxing Day 拆礼物日嘅时候咧生日嘅，咁原本咧佢就可以赶喺10岁之前大学毕业。点解需要咁赶咁特别呢？原来咧依家呢个世界上嘅呢、这个健力士纪录嘅最年轻大学毕业嘅保持者咧系几多岁毕业嘅咧？就系、是、10岁毕业，就系1994年嘅时候一个过度活跃症嘅一个小朋友咧就系、是、创出嘅。咁到依家咧都仲未破、哦。咁於是咧，呢個小朋友或者佢屋企啦，其實未必係佢自己嘅意願嚟嘅，就好想可以破到呢一個紀錄，就喺10歲之前，喺個10歲生日之前就得到呢一個嘅大學學位，咁又可以成為呢個9歲就大學畢業嘅人，就成為呢個世界史上最年輕嘅大學畢業生啦。咁結果咧，真係呢個人算不如天算，計劃趕不上變化。佢最後咧，依家係未必能夠成功。点解呢？因为大学呢去到最近就评估返，佢就话佢真係太赶喎。如果你依家呢要10月26号之前毕业嘅话呢，你要考好多试啦，要做好多功课啦，咁依家已经讲緊12月中㗎啦嘛。咁於是呢上个星期呢佢就宣布啦，就同返呢一个嘅小朋友讲啦，对唔住啊，你呢毕唔到业住啊，应该仲有好多试要考啊，如果你依家要毕业嘅话呢压力就会太大㗎啦。不过唔紧要，你都毕到业嘅，用多少少时间啫。出年年中，2020年嘅年中，你就可以毕业噶啦。嗱，咁都几好啊，都仲可以大学毕业，到时你都仲系10岁，系咪先？你都依然系一个好年轻嘅大学毕业嘅毕业生啊，咁样。哦，佢屋企人唔满意，佢话：喂，我谂住嚟呢度破世界纪录噶嘛，大佬，你依家咧要过10岁嗰阵时先至毕业，咁咪同破世界纪录一样，咪破唔到平纪录啫。咁就唔中意，于是点咧？愤然就要佢个仔离开呢一间大学，我唔读啦。我劈炮咁样，咁於是咧，大學當然就係即係驚訝啦，亦都咧就同佢講，即係其實咁樣咧，即係唔好嘅，對於個小朋友，你俾咁多壓力佢，一定要佢喺指定嘅時間之內完成，咁樣咧無助佢去發揮佢嘅創意啊，或者佢對於一啲事物嘅一啲批判性啊，或者係有時有啲知識你睇完之後，即係你可能讀到書本上嘅嘢，但係你要諗嘢嘅時候，可能需要啲時間去反省啊，去反錯啊，去諗啊咁樣噶嘛。咁冇咗呢啲時間咧，其實對於一個真係想研究學問嘅人嚟講咧，未必係好事嘅。咁但係不過啦，當然喺個家庭喺個父母眼中，或者可能甚至喺個細路仔嘅眼中，喺呢一刻佢哋最想做嘅嘢係咩咧？都係破紀錄。即系可能，喂，快啲读咗先算啦。如果有咩，咪好似即系考车咁啫嘛。你而家快啲考咗个牌先。如果迟啲真系唔得嘅，咪补中咯。咁样，咁啊最紧要即系可以做到呢个世界纪录咁样。 咁你咁样听，我谂大家都会觉得即系做乜要咁样逼个细路仔咧？我哋讲话香港嘅时候咧，就已经话嗰啲学业嘅压力好大啊，又要个仔学呢样学嗰样啊，然后学好多兴趣班啊，读好多唔同嘅语文啊，成啊，咁样好大压力，好多功课啊咁。呢、这个呢是简直是发挥到极致，他的九岁即是当他的岁数在个位数的时候已经面临这样的压力，可能你会觉得这样拔苗助长真的不对，但你又听回爸妈他们自己说什么，妈说呢其实呢他小孩子呢一星期一科，即是他的仔一星期一科呢是已经很足够的了，一个大学的学科，于是呢其实九个月读完是非常足够的，如果要浪多八个月时间呢其实浪费了他的生命咯。阿爸又说呢仲衰，如果你要俾佢多啲時間先讀完一科咧，佢會悶啊！佢會覺得喂咁容易嘅嘢，你俾咁多時間佢讀，咁佢又唔中意，同埋要嘥多啲時間之後咧，打亂咗佢之後嘅部署。佢之後2020年已經有好多大計啊、剩啊咁樣。如果咧你要佢遲啲畢業嘅話咧，啊咁佢又發揮唔到啦。啊，你咁樣聽又好似啱喎，即係咁你依家係一個正常嘅普通人，你話佢唔夠要多啲時間去讀啫，但你唔係佢，你冇佢咁聰明。可能他又真的觉得很闷，他又真的很快读完书的、哦、你这样硬逼他要用多些时间，可能他又不喜欢呢。还有呢他爸爸也说留意一下，所有东西都是他爸爸和他妈说的，他的仔是没说过东西的。爸爸就说其实他大个是想做一个科学家，希望研究多些人造器官、啊、甚至可以令到人家长生不老、啊、因为研究这个机电工程可以多些不同的科技、啊、这样。咁就係造福人類嘅，所以咧俾佢快啲即係讀多啲書啊，俾佢發展下潛能咧係一件好事。咁但係咧又好搞笑嘅、哦，我發現咧佢有一個社交平台啦，喺Instagram 嗰度開咗一個 account， 咁咧就係佢個仔個名啦。咁嗰度寫住咧就係 Family Simons 嘅一個 account， 即係話咧佢成個屋企一齊去經營嘅，已經有60,000+嘅呢個追蹤者噶啦。咁第一個 post 係講咩咧？當一道門閂咗，另外一道門係會開嘅咁。原来咧，佢哋已经喺美国嗰度揾到另外一间大学收佢，应该就可以如期喺26号之前毕业，佢就可以成为呢个史上最年轻嘅大学毕业生啦。咁样，然后再睇佢其他嘅一啲 post 咧，又讲佢点样话要拍片去教人哋一啲科学啊，话哎呀，普通学校咧用六年嘅时间教你嘅嘢咧，我而家咧一季已经可以教到你噶啦，咁样。咁嘅感觉咧，好似佢虽然话想造福人类，但其实佢想捧一个明星出嚟，想捧一个神童出嚟多啲喎，咁样。咁对呢件事系好定唔好嘅咧，真系唔知道。可以睇翻我哋本身纪录保持者话十岁毕业嗰、那个大学毕业嗰个毕业生咧，佢依家做紧咩咧？其实都冇乜嘢嘅，都系玩喺游戏节目啊，然后有时可以赢到好多奖金啊，然之后依家都系喺大学嗰度做下助教啊咁。咁对到呢一位神童，去到佢大人嘅年纪嘅时候，可以做到啲咩成就咧？可能依家真系年年之上早嘅，睇多10-20年，佢人生仲有好长。到时睇下咁样嘅拔苗助长系好定系唔好啦。诶，风头火势啊，有咧，今日咧就坐咗喺呢一个 panel 啦，一路咧喺度写紧嘅好多。因为咧，我每一次风头火势，其实我都好紧张嘅，我惊冇嘢讲。咁但系咧，佢今日就轻松，慢慢啦。我翻嚟嗰阵时都未谂。咁睇下今次咧系有乜嘢就发表下先。有桂花田。 多谢你啊！咁留意我究竟喺度讲啲咩，写啲咩吓？系啊，嗱，科技进步咧，系即系用喺有需要嘅用途咧嘅情况之后咧，系非常之好嘅。早阵子咧，见到咧喺有个小学生，有几个小学生啦，就同个老师一齐咧研发咧。方便一起搭的士的应用程式，就为什么要整这个程式啊？因为呢就有些、地区呢，譬如在半山啊、即是没有铁路啊，或者没有巴士，即是比较少啦、到的地区呢，他就说哎呀搭车很方便的，如果有个这样的程式呢，就可以方便他们一起搭的士 落去，即是叫做搭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啦。咁啊，非常之好嘅。咁啊，长者安居协会咧，佢哋咧喺1996年咧推出咗呢个平安钟服务咧，都方便有需要嘅长者。而家咧都有80%嘅长者有用噶。咁平安钟咧，由于咧即系佢哋咧就局限咗喺室内啊。咁如果长者喺出外嘅时候有啲情况出现，咁点咧？有冇人知咧？又或者佢喺屋企，屋企都即系有。廚房啊，有廁所，有廳啊，有房噶嘛。咁又如果係咁嘅話，咁點咧？咁佢就覺得唔得，我哋要有啲改變。咁有見及此咧，佢哋咧就推出咗呢個平安手機啊，已經係第三代噶啦。啊，今次呢個咧收費服務咧係就加咗一啲功能嘅。 咁啊，真係咧更加可以幫到老人家嘅。咁啊，發言人就話啦，呢個平安手機咧，佢會咧偵測老人家嘅活動啦，譬如例如有啲咩咧，佢話熱線中心會 check 到咧老人家一日究竟有冇用手機，係啦，佢點都如果有手揸住佢，即係懂得嘅話嘅時候咧，咁佢就會知道啊，佢有用，佢有明顯嘅活動啊，有喐動。如果冇嘅話咧，佢哋就話中心咧聯絡人咧會聯絡個老人家，又或者聯絡佢哋屋企人，又或者咧熱線中心咧職員咧或者佢屋企人咧會。在三分钟之内咧，譬如打电话俾佢，打三次都冇人听嘅话咧，哦，佢哋个电话佢有功能嘅，佢哋个话音功能咧就会自动开启，咁跟住咧中心职员咧就会透过个平安手机直接话，喂喂喂，阿祖啊，你喺咪度啊？阿豪伯你喺咩度啊？哎呀系啊，冇人听啊，哎呀喂，你系点啊？冇事啊嘛，咁系。好犀利喎！個電話會自動開啟呢個語音功能，叫一叫個老人家睇下佢嘅情況點樣，有冇需要幫忙？仲有就係、是，如果佢哋嗰部手機用電量低過20% 嘅話，中心職員都會主動提醒佢啊，你嘅電話，係時候叉叉電啦。如果冇電嘅時候，我哋揾唔到你噶啦。系咪真系都几窝心啊？系啊，即系如果系啱嘅用途咧，就放喺啱嘅，即系需要帮助嘅地方咧，系非常之好嘅。希望各方好友咧，即系都窝心啲，为下一啲有需要嘅人咧做多啲嘢嘅时候咧，咁佢哋得到多啲嘅帮忙咧，咁就少啲负担噶啦。所以咧，都希望可以呢个服务多啲人用嘅时候，啲仔女就唔使咁担心啊！自己翻工屋企忙啊，睇唔到个老人家啦。 老实说，清晨六点想到见你就不累。 完成，目前双方正系就文本进行翻译工作，预期唔会再有任何改变，期望中美喺下月第一个星期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根据上星期达成嘅首阶段贸易协议，美方将会下调部分中国进口货品嘅关税，以换取中方在未来两年购买更多美国农产品。富德洛表示，在新协议之下，美国对华出口将会倍增。天气方面，一股较为温暖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晚上东风增强，本周后期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22点，升213点，总成交金额4,03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5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20点，升62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8.4，升8.6；盈富基金27.9，升2毫；小米集团10.76，升2.4。中国平安93.25，升6.5；建设银行6.53，升7仙；美团点评103.8，升1.5；中国铁塔1.73，升8仙；阿里巴巴203.2，升2.2；友邦保险80.75，系跌2.5；汇丰控股60.5，升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9。英镑10.352，瑞士法郎7.925，澳元5.352，加元5.916， 新西兰元 5.143， 欧元 8.6815， 每百日元对港元 7.11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9.88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4,030 点，升77点，港金现价报 13,710 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475.89 美元，卖出 1476.2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屈地街。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返大角咀，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窝打老道。弥敦道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太子道西。伟业街去油塘，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大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返工业村方向，近住石角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附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机场、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和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一点，身体健康一点，心情都靓一点。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啦。 我是丰收快活人的桂花田啊。 Sleigh bells ring, are you listening? In the lane, snow is glistening. A beautiful sight, we're happy tonight. Walking in the winter wonderland. 十二月听圣诞歌咧，唔知点解会有一份莫名嘅温暖，就好似 Winter Wonderland 咁样。希望大家每晚都见到好靓嘅情景，好开心咁度过，好似仙境一样。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Walking in a winter wonderland. Walking in a winter wonderland.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齐提高公共行政嘅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1979年，撒旦姆侯赛恩发动政变，成为伊拉克总统。上台之后，他大力发展经济，以争取国民的支持。但为什么一年后他就发动两伊战争，将伊拉克人送上战场呢？长达八年的战争令国内经济饱受重创，而萨达姆亦成为伊拉克的千古罪人。究竟他的统治策略出了什么问题呢？独裁者攻略，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考察下个地形，究竟适唔适合用流动工作台呢？ 啊，呢度咧平坦坚实，冇梯级，一马平川。可以用， 但是如果太过一马平川的话，那流动工作台会不会一去没回头的？ 不用怕，就算几一马平川都好，只要你锁紧流动工作台的滑轮，那就不怕它动来动去了。 那要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他。 离地工作要小心，跟足守则要认真。我是 Ophelia 苏慧恩。 桂花田， 黄耀祖， 梁彦忠， 丰收快活人。 新闻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啦！而家气温廿五度，相对湿度65%。今日豪仔咧请假一天嘅，直播室有黄耀祖、有梁彦忠、有魏凡 田。系啊，早晨，早晨，好嗱，大家咧都有一个自己嘅社交平台噶啦，系咪？即系你可能自己私人用又好，你系公开用又好，大家都会有啦，系咪？ 佢直头系我工作嘅一部分。 系啦，系啦，系啦，有冇试过摆错相或者摆错题啊 ，Chris？ 摆错题啊！ 即可能嗱，可能你写错咗啲字，咁你改翻好少少啊，系咪？但系成日都会话噶啦，始终都系一个公开嘅平台嚟噶嘛，系咪？你摆啲咩上去，尤其是系一位 artist 嘅话咧，即可能即刻会引起大家好多嘅讨论噶，系咪？你见到而家我哋好多睇新闻啦，都未必系，尤其是一啲娱乐嘅新闻啊，未必变咗噶啦。以前就系记者去访问，而家咧就好多时候记者咧就喺你嗰个社交平台度，睇下你究竟摆咗啲咩相， 去咗边度， 系啦，就方便好多。咁已經可以有報道一個新聞出嚟啦。 係啦，即係好多朋友，譬如佢哋分咗手咁樣嘅，都未必係開一個記者招待會，係喺個網上面可能一對夫婦咁樣啦，同時間就發出一個聲明啊，咁樣咧就解決曬成件事。所以點樣咧擺咧係好緊要噶嘛？係 即係嗱，我就冇話特別放錯嘅，即係冇話鑄成大錯咁樣，因為我都好深深地了解咧一去不返嘅呢個世界有 cap 圖嘅事啦。 係 啲人睇完之後都話：之前唔係咁嘅，咁所以都好小心嘅。但系就都試過唔少次，就係我想寫一啲可能其實無關痛癢一啲普通嘢，啲人會自己解讀， 係 成為第二啲嘢。 佢、有佢睇法， 係啦，就有好多揣測。咁我又唔想就出嚟好似此地無銀咁樣解釋，咁於是有啲尷尬咁樣，即係譬如最近啦，最近啱啱呢個就好小事啫。即係咧，我就 post 咗，我就話一年前咧，我就出發去拍節目啦。係啊，咁啊一年咯，就係咁嘅啫。咁啲人睇到張相咧，我喺機場自拍咧。以為我今日走喎 ，OK， 係咁啊！哎呀，順風啊，期待下一輯。咩成講咗好多，咁啊冇理由走出嚟逐個逐個解釋，我唔係噶。咁我又覺得呢啲即係無關痛癢嘅。但係就好似有時其實我自己都寫得好清楚噶啦。但係讀者其實佢睇佢唔係咁用心去睇你每一個字噶嘛。佢怎睇到張相，佢以為一啲嘢佢自己喺度 揣測。即可能字都唔睇啊，即係標題都唔睇，睇相我自己我自己又諗啦。 我試過一個仲勁，我見過有一個artist 嘅朋友咧，佢真係好搞笑呢個。佢成張相就係 post 咗將tiramisu， 即係嗰啲意大利嗰啲咁嘅甜品啦，一個蛋糕咁啦 ，post 完之後就好好味咁樣啦，跟住第一個留言咩嚟㗎呢嚿咁樣，佢個 caption 已經寫咗係 tiramisu 㗎啦已經。 哦，咁唔識嘅又真係可能，就算你寫 tiramisu 都唔知佢係咩嚟嘅。 佢唔係唔明個字，佢直頭就係冇睇過啲字咯。見到張相佢自己本能地問，但其實已經寫咗喺嗰度。係 係係，但呢啲都冇鑄成大錯啊！ 呢啲唔係鑄成錯嘅， 冇傷大雅嘅呢啲就。係啦，我就讀者睇嗰時咧就唔用心睇啫。 係啦，我就唔係要講咧，即係前幾日好大單嗰單啊嚇，即係有啲人啊就擺完張相或者被擺咗張相之後，就算你即刻攞走張相咧，都已經有啲就攞出嚟就。 系啊， 咁就一世噶啦，系咪？嗱，嗰啲就俾人擺啊，系咪先？即系唔小心你做啲咩活動，影咗啲咩相，跟住有啲你嘅廣告商又唔同你再合作，嗰啲就自己選擇。 最慘就係你。你连嗰啲留言人你都 cap 埋你 咯，系咯，但系跟住佢自己被逼摆咗就既然你都 share 咗啦，不如我自己摆翻出嚟就啦，冇嘢算啦， 系啦， 转转。 不过我唔系讲呢一单，我讲咧唔知而家系个谜嚟嘅，点解呢位嘅 artist 朋友会摆咗呢一张相咧？咁究竟佢会唔会啲后着咧要承担责任咧？咁样，但我哋可以轻松啲咁样去睇嘅， 系， 因为今次嘅主角系嘉英哥罗嘉英， 嘉英哥有啲乜嘢啊？咁正 气，系啦，嗱，嘉英哥咁正气，系咪？ 因为之前汪阿姐已经出过一个汪阿 tag 啦，之前喺社交网站， 佢而家都有噶， 掀起咗一片热潮。 喂，佢而家都做紧噶。如果你上到呢个汪阿 tag 嘅话咧，我有啲朋友成功上到阿汪阿姐嘅 IG 咧，俾佢 tag 到咧，佢觉得系人生成就解锁， 即系要打个 tag， 又做到啦咁样嘅。 旧年开始咧，阿嘉英哥咧都开咗个 IG 嘅 account 嘅， 嘉英 tag 咁啊， 佢又冇嘉英 tag， 但系佢咧都会将一啲佢可能。生活上面啊，工作上面嘅一啲嘅琐碎事啊，咁样咧同大家分享嘅一个社交平台啦。不过喺琴日嘅时候，嘉英哥唔知点解摆咗张相上去嘅 IG 度，跟住呢一张相咧都系一样，即刻咧就俾人哋截咗张图。 跟住就擺咗去連登嗰度就討論下咁樣啦。 哇，咁犀利！ 連登都已經好大件事啦，係 啦， 可以公開討論。 係佢擺咗張咩相咧？ 係 佢唔知點解啦，但係唔明嘅，佢就將一張阿傅嘉莉啊阿 Kelly 係 啦，嘅一張佢本身喺阿傅嘉莉個 IG 嗰度咧，佢就擺咗一張自己著住三點式泳衣拍攝一個電視節目嘅宣傳相， 係即係傅嘉莉自己 係啦，佢都有擺到嘅，係啦。但是呢阿嘉英哥呢唔知点解就将佢摆咗上自己嗰个 IG 度而嗰张相都真心性感㗎。 係 啦。摆咗张咁嘅相就佢自己嗰个 IG 嘅 account 度。 係咪 story 嚟㗎呢个。 係啦。 佢唔係摆咗个 post。 咪佢系係啦係啦。即係佢就总之 cap 咗张相佢就摆咗啦咁样。分享咗嘅咁样。喺呢个 IG story 度分享咗。跟住大家呢就好多讨论啦。点解呢点解嘉英哥会摆咗呢个傅嘉莉嘅相呢例如有人就会话嘩喺嘉英哥你咁识 sex, 会唔会俾人扭耳仔㗎咁样。 咩呀咁点可以话识唔识食啫，哎呀！ 睇下， 但你摆，你谂下啦。如果阿华喺佢嘅面书度摆咗个水着嘅女士、女艺人张相，咁你作为太座，你会点样啊？ 咁可能佢从一个摄影角度去欣赏人哋嗰张相咧，系咪？唔一定系咁衰噶嘛。 然后又唔觉意分享咗，咁样。 但你客观嘅谂法会系咁啦。如果你主观，如果你主观地阿华咁样做咗，你第一样嘢会点做啊？ 我就话啦，下次记住有埋我啊。 我都有好多水象嘅 性感照，系咪啊？哦， 诶，唔好赖低我先得噶，系咪？咁就唔会俾人话啦。 系啦，嗱，因为咧，我即系好多其实网民都会估，会唔会系本身其实即系嘉英哥自己唔小心，即系唔系佢睇到张相，但佢系唔小心将佢转载咗，即 系 可能未识得好懂得去用 I G 嗰样嘢咧，就share 咗 forward 咗咁样，就变成咗咧摆咗喺自己嗰个 I G story 嗰度。 即系其实佢就想 share， 可能吓，即系我哋又系嗰啲唔晓得。 估嘅啫，系啦。 想 share 俾佢啲朋友，就或者可能叫话，可能俾翻阿傅嘉莉都唔出奇嘅，系咪先？即系可能，喂，我见到你张相，我掟翻俾佢。即系譬如我，可能你见到我见到你张相，因为早你登个报纸见到你，我都会 share 俾你。 因为 IG 本身都有呢个对话嘅功能噶嘛，系咪？可能同朋友倾偈嘅啫，咁样系咪？即 系 都会有呢啲啦。亦都有人会话咧，会唔会系摆乌龙啊？即系本身就系谂住咧可能系同阿 Kelly 去联络嘅啫，又或者可能系自己。欣賞覺得個角度好靚嘅啫，但佢就分享咗，擺咗上一個咁公開嘅平台。 咁但係其實嗰張相真係唔係差，都幾靚下嘅喎，係咪？ 係咁當然啦，好靚嘅話，傅嘉莉唔會自己擺上網啦，我相信應該都一定係有翻咁上下水準嘅。 即係佢因為本身 Kelly 自己擺咗 上網 先， 係啦，所以即係嗰張相公諸同號，大家 share 咁啫。 係啦，哇！你突然之間個頭盔戴到落腳眼喎，你 覺得有時啲嘢真係係咪？有錯個掣 係啦， 即係呢個係擺烏龍咧，就都好似九成應該都係真㗎啦。因為其實佢轉載咗，見到張相都係就咁嘅張相，佢就冇自己加任何字啊、#hashtag 啊、成啊咁樣，個字係應該唔覺意撳嘅。 但我會話，就算係啊，作為太座嘅 Lisa 姐，首先 Lisa 姐當然係大方得睇啦，咁都靚嘢大家睇啫，公眾平台係咪先？亦都有好多引起咗另外一個討論，就會話嚇嘉英哥你咁大膽，你分享一個年輕嘅女藝人嘅水著相。但是很多网民都会说我依然都觉得 Lisa 姐更加正更加靓。我想想Lisa 姐啊即是保养得咁得意讲嘢又大方得睇啊。所以佢话就算你 post 错咗嘅话呢 Lisa 姐唔会嬲之余我哋都会觉得你嘅态度系更加正嘅。咁 我都觉得系系有啲人会觉得即系点解会咁样嘅咧？咁但系问题系，我觉得你可以从正面啲，唔好从负面嘅方面谂咧，咁可能都 OK。 但作为一个太太，一个系咪咁容易系一个正面去得？嗱，我哋跳远啲，唔系净讲呢一个嘅事件啦。有阵时如果可能啊吓，你同你嘅隔篱嗰个啊，你隔篱嗰个出街同一班朋友影相卡拉 OK 又好，点样都好啦。如果隔 篱 嗰个系啦，就未到揽住啊，可能只不过挨到好埋嗰啲咁样，其实都好容易引起一个延伸嘅讨论，就翻翻个屋企入边度讨论噶咯。 有图有真相。 最近又醒起一单嘢，喺呢个万圣节嘅时候，大家记唔记得影嗰张相咧？ 边个？ 系一个男仔同一个女仔嘅，咁就类似因为嗰阵时有啲社会活动嘅，咁然之后就有好多警察就喺呢个斜坡嗰度，咁。 面就有人咧就影嗰张相，就唔该影多一个男仔同一个女仔一齐， 系系系。 然后个男仔之后咧就走上去嗰个传媒嗰度，喂，可唔可以整走呢张相啊？ 点解咧？ 女仔咧唔系我女朋友嚟嘅，咁我女朋友见到之后影响紧我真正嘅关系，可以拎翻走佢。 系啊，但佢有冇讲到咁嗰个系咩人先？ 佢梗系冇讲啦， 系阿小三定系只不过一个朋友？咁你咁影咗张相， 传媒讲嗰个系小三嚟嘅，咁样咩？唔会噶。 如果系佢咁讲嘅话咧，就会传媒帮佢做咗另外一单新闻出嚟。 系啦，因为系万圣节嘅关系咧，佢系自己着超人衫啦，即系佢哋好似好多六嚿腹肌啊咁样啦。然之后隔篱个女仔，因为通常万圣节会着得性感啲啊，咁样嗰啲噶嘛。然后再试影张相就啊，其实我哋系去 party 啫，咁啊唔好摆张相出嚟。 哦， 系啦，咁 样 嘅情况啦。系啦，咁如果你系佢嘅真正女伴，你见到你会点样有咩感觉咧？ 我就会觉得点解万圣节你唔系同我一齐玩嘅？ 跟住佢就其实暗心里面会答：，唉，我一年364日都见紧鬼啦，你俾少。一日我唔使见鬼得唔得？ 即系有时啲嘢咧，真系唔好乱咁铺啊！嗬， 即系小心。 不过即系即系我哋又讲翻嗰张相啊。其实大家点睇啊？如果你大家系一个男仔，哦，你都可能会时会铺呢啲嘢出嚟，大家 share 噶嘛？啱唔啱先？ 嗱，未必噶，真系未必噶。 唔 系你谂下你自己一张相，你都谂过度过，你先至摆咩啦？或者即系你，譬如头先我哋三个啱啱摆咗张相，即系今日阿 Chris 嚟翻工啦。我影完第一张，我都觉得。 摆第二张出嚟啊！ 我咪摆咗第二张咯， 第二啲唔啱。 我唔会，因为第一张相影啲三个唔够靓啊嘛，我都我影多张，跟住我都再拣过，哦呢一张靓啲，我先至摆呢一张，真系要小心噶嘛呢啲，尽量唔好错，系咪？其实我哋风骚个都系一个公众嘅平台啊！ 我想问下，咁有冇回应嘅当事人？ 边个当事人？当事人系未有回应嘅，而摆咗上连登讨论之后咧，阿嘉英哥咧都未知道，所以佢系未有 delete 相嘅。 唔系啊，其实 story 真系一个好大嘅陷阱嚟嘅，因为你如果大家用过 IG 都知，即系你 post 咗嘢，你会见到自己 account 多咗上一格咁啦。story 其实多咗个红色圈，圈住自己嗰个头像嘅啫嘛。你可以唔觉咧，即系如果你生手嘅话咧，你就唔知道自己 post 咗嘢，可能。一路 post 都唔知嘅，咁可能就咁落入咗呢个陷阱嘅，真系小心啲。 所以咧，即系希望佢就唔使鬼玻璃，系啦， 唔使嘅。阿姐咁大方，系咪？ 靓嘢要分享， 靓足几十年啦，已经 系啦，好嘢要分享嘅。 最靓嘅都系阿姐，系咪？ 系啦。 咧讲咗句嘢就话啦，好嘢要同人分享，系啦，身体上面有啲咩好嘢，觉得可以同人分享嘅 咧？身体上面嘅好嘢 啊，锡自己嘅喎。 系咯，我唔会乱咁摆我身体同你分享噶， 系咯， 系咯， 你谂乜嘢啊？ 你不如俾一个例子我啊，好唔好啊？你个身体会攞，你个身体边个部分攞出嚟同人分享噶？我想 你笑声啦。笑声咪可以同 笑声真系真系你身体嘅一部分，阿姑唔系啊？ 唔系真系有啲嘢系可以真系同人分享噶。 点啊？例如如果我有好多头发嘅话，我捐出去俾人，算唔算同人哋分享啊？咁样 正确答案， 我、已经中咗啦。 因为应该得一个答案嘅啫，呢件事系冇另外一个答案可以答到噶。 呢个系咪好嘢？ 我琴日都有讲过嘅，我风头火势讲话器官捐赠啊嘛，即系见到咧嗰、那个数目咧、原来宣传咗咁多年，反而仲减少咗啊。所以即系呢一个咧，即系都系可以分享嘅，但系当然呢个就系一个特定嘅特别情况啦。 血咧系咪都可以噶嘛？ 都系嘅， 捐血我哋可以眼角膜啦，系咪？而家谂到啦， 但系笑声就真系唔系身体嘅器官或者一部分咯，系啊系啊， 头发 臭味咯咁样系咪？ 头发系真嘅， 都可以分 享。我想讲头发系真嘅，咁啊，即系大家知唔知系可以捐头发噶？ 知道 知道系啦，不过睇下大家条件得唔得啦。 我嗰啲冇人要啦，同埋我自己都好紧张啦。 但系你而家就唔得，你之前 都好矜贵。 系啊 系啊。喺日本咧有个 我自己有 mark 噶，我有 mark 到一啲嘅朋友咧，我第时有需要咧，你可唔可以理啲头发俾我啊？咁样咯，因为有啲女仔咧，佢真系成日都会成喺我面前话，唉，真系吹头啊，好烦啊，好多头发啊。 边啲人可以捐啲头发俾你？ 我有需要咧，你可唔可以帮帮我？即系我有咁同一啲朋友讲嘅。 喂，嗱，你又因为即系可能稀少咁，所以 我边度系稀少啫？我惊会稀少啫嘛。 你惊会稀少？ 我系稀少嘅，我食咗佢啦，翻第一日咁样唔紧要。 心嘅稀少一日，所以咧就想即系整翻多啲。咁但系咧，即系如果真系患癌症嘅朋友咧，咁佢真系冇办法啦。咁啊，身体上面真系有啲特殊嘅需要。咁头发咧，咁好多时都需要有啲假发嘅。咁假发啲资源点嚟啊？咁好多时都揾啲真头发噶嘛。所以咧，即系坊间系可以捐头发嘅。咁啊，日本咧有个有个阿妈咧好得意嘅，佢啊即系将个仔嘅头发咧，佢话五岁开始 系 就唔剪啦， 冇剪到 哦。 冇知道而家佢已經讀小學四年班啦， okay, 即係話已經 有五年嘅時間咁樣啦、 有成五年嘅時間冇剪頭髮，把頭髮咧， 嗰個係男仔嚟， 男仔嚟嘅，仲要係咁，但係佢其實原意唔係諗住攞去捐嘅，佢原意諗住。好好恨个女，但系我就冇咁啊，即系又唔谂住再生，咁啊，于是乎咧，将佢个仔咧就将佢留长头发，觉得佢越留长头发咧，又觉得个样子啊都几可爱啊咁样，所以一留咧留到四年班啦，咁去近排咧，佢先知道乜原来头发系可以咧去捐嚟做去帮助一啲癌症嘅朋友噶， 系， 于是乎哇，你知唔知佢一留咧呢五年间冇剪头发可以留到点啊？拖晒地。因为你知个高度都唔系好高啫嘛，细蚊仔，佢留一把二十，即系佢一剪啊，剪咗二十寸头发出嚟，你冇羡慕？ 二十寸头发， 二十寸头发啦，佢话拖晒地嘅嗰啲头发。 你一咁望都真系几似一个女仔， 好长嗰啲头发真系， 长都好紧要啊！ 咁啊可以帮到好多人咯。 系啊，即系佢话佢愿意留佢帮佢留长咧，系因为佢想要个女，所以长头发。咁但系后来先知道原来可以帮到人嘅时候，佢话我就帮佢剪咗头发，拎佢把头发靓头发咧嚟将佢捐俾一啲有需要嘅人。 我之后都系每十年先剪一次嚟，不停留啲头发。 咁樣都係好咯，我自己有個朋友咧，佢咧係有癌症啊，佢就選擇咧喺自己要做治療之前咧，就將啲頭髮捐咗出去。佢話咧唔使人哋第日幫我，但我幫咗人先咁樣咯。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一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立法会港岛区及新界东补选被取消提名资格的周庭和刘永康，早前选举呈请得席，法庭宣布随后当选的议会阵线欧乐轩和新民主同盟范国威是非妥为选出。终审法院今日早上拒绝批准两人提出的上诉。代表欧乐轩的一方在庭上陈词表示，欧乐轩是周庭在选举中的 Plan B， 希望法庭使用酌情权令到欧乐轩保留议席，但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质疑。 选举呈请目的是针对选举结果，而周庭的选举呈请意愿就是要取消欧乐轩的议席，因此已经没有上诉基础。根据立法会条例，欧乐轩和范国威即时失去议席。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表示，立法会财委会早前通过超过200亿元的纾困措施拨款申请，对此感到高兴。措施包括领取综援、生果金等人士可以获发额外一个月的标准金额，预计可以在农历新年之前发放，有140几万人受惠。另外，张建宗预计可以在下个月为公屋和房协较低收入住户推行缴交一个月租金的措施，估计有大约78万户受惠。至于一次过2000元的电费补贴，以及全港大约90万个中小学和幼稚园学生获得的一笔2500元津贴，估计出年第一季能够推出。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表示，港珠澳大桥的三地三检只是属于通关安排，但根据属地原则，内地有权在属地行使司法管辖权。又指大桥东人工岛上的安检站属于临时性质，只是因应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澳门而设立，形容是属于非常时期的非常安排，目的是加强安检，不要过分演绎。对于有港人在港珠澳大桥搭穿梭巴士往澳门途中被公安带走，张建宗说入境处和驻粤办已经跟进事件，并且接触事主家属。至于内地边防人员在大桥东人工岛拒绝 Now 新闻台记者入境澳门，张建宗表示不评论澳门和内地的处理手法，如果个别人士需要援助可以接触特区政府。理工大学一个月之前爆发激烈警民冲突，警方围封理大13日，最终1300多人被捕，有人冒险爬水渠逃脱。化名阿当的大学生接受本台访问，总共爬渠三次的他形容地下水道又窄又臭，漆黑一片，曱甴满布，更加怀疑渠内有粪便。逃离理大之后，他一度出现幻听，持续听到警车声音，别人有较大的动作例如除衫，会以为对方想袭击他。另一位当日在理大的留守者表示，曾经见证不同的人爬水渠之后失联，需要由消防搜救，亦都有人体力不支要拍打渠盖呼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晚上东风增强。本周后期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68点，升260点，总成交金额47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68点，升11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9元，升9.2；盈富基金28元，升3毫；小米集团10.76，升2.4；中国平安93.35，升7.5；中国铁塔1.73，升8仙；建设银行6.54，升7仙；美团点评104.5，升2.2；阿里巴巴204.6，升3.4。友邦保险81.35，升3.5；汇丰控股60.65，升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1，日元109.55，瑞士法郎0.983，欧元0.687，加元1.316，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999，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4050点，升98点。港金现价报1372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97美元，卖出1476.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啦，因为有道路工程啊，咁而家环保大道来回方向啦，跟住环澳路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噶，咁影响到啦而家环保大道去翻将军澳工业村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附近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返大角咀，跟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窝打老道。弥敦道去返尖沙咀方向，跟住亚街老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梳士巴利道去返尖沙咀，跟住弥敦道一段都是车多的，排到去香格里拉酒店。伟业街去油塘，跟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机场，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同前车保持最少两秒安全距离，醒目司机一定做得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爱宠节目主持， 我是家有爱宠的 Lu， 适合全家的冬至送菜梗是吃盘菜啦，盘菜里面包罗万有，还可以自己配搭，还不全家都起哄。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请你做冬早点回 家。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啊。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师兄祠堂 Season Free，Fan Page 比 Like 疏爽啲。 喂，但系一师兄啊。比例还比例啊，同你星期一嗰个咩师兄健身棚咩关 系 呢？ 关系就大啦，如果够 like 嘅话，就可以睇到我哋嘅靓女中医师阿 Rachel 嘅一啲注物片段啦。 可以呢？系我哋嘅咩？系大家噶嘛？ 哇，仲想知唔系啊？话记得留意星期一至五晚上12:00，黄冠斌、阿一、凌志伟师兄祠堂啦。 等我带定地图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我要去旅行，等我揾定个导游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佢系边个啊？咁犀利？ 佢咪我哋嘅嘉宾主持旅游达人咯。 咁犀利？咁我如果冇旅费，系咪可以揾佢啊？ 冇钱唔好揾我啦，我系 Chris 梁彦忠。 桂花田、 黄耀祖、 梁彦忠， 丰收快活人。 喺太阳伯好勤力咁啊！ 26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63% 啊！你又知道嘅，冇出过去咯。 咁气温系一定上升啊嘛？ 但系廿六咯， 今日12月17日， 系啊， 暖粒粒嘅圣诞系咪？ 说话都会几暖啊！ 系啊，上嗰个几礼拜咪好冻嘅，仲谂紧啊，其实几有圣诞气氛啦，可唔可以一路延伸到去真圣诞？应该都未必得。 嗱，睇下大家等唔等到啦吓，因为有讲到咧，就系话本周后期天气转凉嘅，咁啊，究竟都系凉啫。咁你已经系啊。 本周后期啫， 咁啊要 系啦，圣诞节系再下一周，就可能已经又翻翻嚟噶啦。 Okay， 好啦， 会点咯？ 系啊，我今日我哋啊丰收生活小确幸，我哋会承接翻前个礼拜买完呢个旅行箧之后，系时候执行李啦。 当初相遇是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啦，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翻光亮噶啦。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几好啊？ 唔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大家都讲嚟紧放圣诞假啦，咁啊圣诞嘅时候都仲有 个飞就你啦，阿田， 系啊， 揾得知揾晒呢啲小确幸啦，帮自己追期 啊，系啊，紧追期啊， 你系佢飞之后几个钟到我飞啦， 系啊，你哋两个根本就前后脚飞，系咪一齐飞啊？ 唔好讲出嚟啊， 佢成日都咩钟哥哥，钟哥哥， 唔好再讲啦， 钟哥哥， 系啊，应该又唔觉意 post 咗啲嘢啊，都系应该咁样噶， 无端端喺机场喺度见系嘛，系啦，即系嚟紧咧放圣诞假啦，咁啊好多人都可能都会去其他地方玩嘅。熱有熱的地方去啦，凍有凍的地方去嘅。其實尤其是熱嘅地方咧，去執行李比較易啲嘅， 因為本身啲衫薄啲啊嘛。 因為執包嘅機會都比較少嘅，但係冬天咧去旅行嘅時候咧， 好麻煩咯。 係啦，去凍嘅地方咧都幾係嘢。嗱，先問下兩位旅遊達人都非你哋莫屬嘅嚇，即係阿祖祖嗰個本 passport 係要厚嗰本嘅，係。我相信阿 Chris 你嗰本都係厚。 唔係，其實唔係正常人都會攞厚嗰本，橫掂都係爭少少錢。 我係攞薄嗰啲嘅， 佢睇錢行先。 係啊係啊， 但係如果真係用唔到咁多嘅話，即係本身個計劃裡面冇咁多，咁都唔需要使呢個錢。 啊，都係都係，即係我要買薄，即係我會即係用薄嗰本啦。但係成日都永遠咧，希望咧嗰啲過關嘅朋嗰啲官員咧，可唔可以開業新嘅，唔使同我咁慳 嘅。即係其實你咧又想少啲業，但你又想用曬佢，就覺得好自豪，好多印咁樣。 好多時係使乜唔慳啊？又擺一個印嗰度隔。 其實有時我都會嘅，即係一頁佢吸咗六個印嗰啲咧。开埋身啦，唔好遮住啦， 系啊，好型噶嘛咁样。 不过咧，我就系呢个去旅行系为工作嘅， 系 阿祖就系真系为玩嘅， 系啊， 即系个分别都有喺度嘅。所以我唔会自称系达人嘅旅游。 其实我今年十二月我都安排咗两个旅行噶， 你两个短噶嘛， 系啦，但系我就唔使请假咯， 系 啊，即系礼拜五飞，礼拜日晚翻嚟嗰啲咁样。 嗰啲咁嗰啲执行李咁， 嗰啲就好容易。但其实我喺执行李呢方面咧，我 系 几有成。功感噶，我認我係叻噶，嗱我好少咁樣認噶嘛。 你有啲咩係咩？我以為好多嘢都係叻嘅。 唔係啊，我呢個我認我係幾叻噶。 啊，佢啱啱咧，佢先走咗轉呢個禮拜五六日，即係啱啱星期日翻嘅，係啦。我哋仲提佢，佢因為佢上次咧做咗件好。嘅嘢就係咧， 我哋不如講翻執行李啦。如果唔係搭狗都開唔到個題啊，係咪？係啊， 好執行李點樣執法？ 係啊，你話你景嘛，我想睇下你分享。 第一 點樣自己？ 我覺得係要花啲時間去執，即係代表住你冇用嘅嘢唔好帶。我覺得呢個咧係執行李 嘅捨離啊！你講緊 係咪？係啊，因為有陣時你成日會諗噶嘛，啊可能我要去一個禮拜，你當去冬天嘅地方啊，夏天嘅地方咩都好啦。咁你可能日日都要見唔同嘅人，同埋最緊要去旅行你要影相啊嘛，你啲衫又唔想重複咯，係咪？但你亦都知道，如果我咩都帶嘅話咧，啊呢個加件外套啊，各樣嘢嘅話咧，你會帶咗好多嘢，跟住可能到你想買嘢啦，死啦！我出發嗰陣時已經見到啊，我個行李啊已經爆咗夾咯，所以我會話第一樣嘢你要，我寧願我會選擇可能我花多少少嘅心。我已经衬好晒我成个礼拜啲衫点样着，咁跟住咧我就知道其实我要几多件衫，有啲乜嘢我带咗嘅话咧，我都系得个带字嘅，即系唔会用到嘅呢一啲我就会唔带咯。我永远咧屋企嗰个咧toilet bag 咧，即系缝即系你嗰啲 厕所 要用嘅嘢啊，我已经有个袋喺度噶啦，我将所有嗰啲 cream 啊各样嘢入晒细嘅樽啊之类嘅嘢咧，呢啲又硬到位， 拉包袱就走得 系啦。同埋你已经系变成咗细樽啊嘛，因为我见到有啲人又要带，即系譬如毛巾啊、洗头水啊、床单都有人会带噶嘛，枕头都有人会带。 咩要分邊啲係攞咗都係攞嚟帶嘅就唔帶，但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好難噶嘛，因為好多嘢 其實都是拿嚟戴，但係你會覺得萬一可能真有用咧。 嗱，但係通常你戴咗萬一有用，所以你就要更加諗清楚啦。譬如如果我係夏天嘅地方咁樣嘅話咧，我會預嘅嗱，我有幾多日咧，我係會譬如你當去Bangkok 咁樣啦嚇，好熱噶嘛，係咪先？你晏晝行完街，你夜晚黑你去食飯，你唔係仲著翻住同一件衫啊嘛，係咪？呢啲咧究竟你要幾多件衫、幾多條短褲、幾多條長褲、睡衣係點戴？譬如 睡衣都要諗埋點戴。 唔係睡咁你要帶幾多件？譬如你去兩個禮拜嘅話，你邊度？几时你会有洗衫位？呢啲我会系全部计到足。 咁其实你其实执行你嘅绝大部分时间系咪都攞嚟衬衫咧？其实 衬衫要，同埋你要真系，我咪话你带需要嘅嘢啦。譬如内裤，即系男仔一定要带噶，女仔都要带噶啦。 咁呢个基本啦。 袜，即系你可能会留起一啲嗱，呢个唔见人啦，影相丑啲都唔怕啦，系咪？咁你咪会带旧嗰啲，跟住咪抌咗佢。 佢又都计算咗几张相要影。 系啦，你抌咗之后嘅话，咁跟住得出嘅结论，你咪系冇再将一啲额外嘅宠物摆咗落个行李度。你买咗新嘅嘢都会有位摆咯。即係呢一個外匯計得幾準確，變咗我嘅行李永遠我出發嗰陣時咧，係已經係仲有額外嘅位置，你要買嘢都有位擺。 係係係。我都有想問啊，係有幾多次？譬如十次裏面咧，有幾多次係會有？我真係好多嘢都冇用過咯。 成日都會出現噶嘛，係咪？ 其實我就真係冇嘅，因為嗱，我個執行李嘅慣性啦，無論係執背囊又好，定係行李夾都好，總之咧，我就係數幾多日。就帶幾條底褲啦，一定係底褲先嘅。總之每一條我唔想要重複，因為好核突，我覺得。跟住即係就係襪，因為襪 嘅一代。你呢個衞生你又咁執 著？其實我好注重個人衞生㗎，係啊。 但係你用手揭喺個廁所板咯。 呢個係我出於我本性善良。 你唔使等啊，我哋一路都會講㗎啦。 係啦，咁即係呢兩樣搞掂咗之後咧，咁我都會諗衫嘅，即係執曬啲衫先嘅。咁但係即係有時候真係要做嘢，真係要襯好先。咁我就會揀，因為多數做嘢我都會揀啲暖嘅地方啦，咁咪揀啲多啲 layer 啦，即係可以咧同一件咧襯 A、B、C 都有唔同嘅效果 嘅。黃色嘅今日著喺面，聽日就著喺底啦，就著住件 layer 啦。 呢個咧加條筋喺上面，係啦，加件恤衫喺上面。啊，咁啊唔同造型噶啦，咁我就會過咗自己個關咧。 即係其實襯衫呢個位咧，你襯得好，你諗得好嘅話咧，係已經成功地執咗一半個夾噶啦。 係，唔係咁？但係呢個係講緊我做嘢嗰啲旅行，因為我真係要出鏡啊嘛。 係啦，但係如果冇咧，係啦， 去玩其他可能會 casual 啲， 係都會 casual 啲，但係。都要諗到係嗰啲咧冇用嘅嘢就真係唔好帶咧，其實最緊要。 冬天好難啊！冬天大褸你一件，即係無論入邊著到天花龍鳳都好，你出邊一著一件大褸就遮曬㗎啦。 係，咁你所以裏邊可以唔使天花龍鳳咯。 係啦，咁你七日係咪要唔同形象七件大褸啊？七件大褸點帶啫？ 係嗱，譬如好簡單嗱，褸呢啲咁你七件大褸就唔會為咗形象，除非你即係你有七十二個夾一齊上頭等咁樣 啦。 鞋係可以有走盞位嘅， 鞋都好佔空間 嘅 喎。 因為你去旅行一定要。一對舒服嘅鞋，平時你周圍去到邊度著都要有啦，係咪？ 我諗係咪每一次嘅旅程，除咗五六日嗰啲啦嚇，三日唔使啦，你係咪都會帶多對鞋？係。 即係 帶多一對定兩對啊？ 睇下你要去咩場合咯。譬如我去到，譬如我英國嘅，你知道有啲 function 你係需要去嘅。 哦，咁咪嗰對黑色皮鞋就要帶。 都可以諗嘅。而家呢個年代已經未必係要著黑色皮鞋襯西裝，係啦。你襯對白色嘅 sneakers， 跟住你平時你都可以著翻。咁樣我咪可以帶少少對鞋咯。即係呢一啲我會揾呢啲，所以就要你襯衫嗰陣時之前諗咗咯。 就問下你啦，你對鞋點樣載？點樣裝住擺喺夾？ 嗱，我好簡單嘅啫，即係。一對啦，跟住之後揾個求其有個膠袋咁樣啦，屋企嗰啲裝住佢。咁可能如果慳位啲，咪好似即係好似一個七字咁嘅形狀啊嘛。咁咪兩個七字互相補給，好似一個正方、長方形咁樣，然後就擺入個袋入邊咁。 壓到最底。 係係啦，你係咪想當中間塞啲襪、塞啲底褲喺度鞋窿嗰邊度啊？ 裝啲皮條皮帶喺個喺度。 喂，其實鞋窿啊，唔好睇少嗰個空間，認真地。咁咧，即係我查上網去睇到咧，咁佢哋咧就用一都唔係用膠袋，佢用一個咧都既慳位咧，其實膠袋可能咧你都有啲空間咧，即係用咗佢啊。佢用一個好薄、好貼身，即係貼嗰對鞋嘅嗰個物品，我想俾你估咁跟住咧套咗去裏邊咧之後咧，跟住咧鞋窿咧你就自然可以咧塞一啲嘅叫電線啊、插電機個頭啊、或者係皮帶啊等嗰啲硬嘅物品咧，可以塞喺鞋窿裏面。咁即係真係嗰對鞋其實可以物盡其用咯。咁你覺得佢即係嗰個網上面教係用啲乜嘢整住對鞋？ 即 係 一嚿 膠袋 咧，一裝咗入去之後，佢會好貼咁樣包實對鞋嘅，係咪？ 鞋袋啊，你想講？ 唔係鞋。 太多， 系交手套， 亦都唔系 无端去旅行做咩？戴交手套啊， 为咗绑住佢， 好紧咁绑住佢个交手套， 都几好啊， 保鲜纸， 同。都是透明的那样东西可以是透明的。其实那样东西在酒店可以免费拿来用的。但是 本身这样东西是不是用来装东西的 本身不是的。 是有第一些公用的。 是的 是什么呢 厕所里面用的。 我跟你不管。 那个叫做浴帽。 浴帽 是啊他说这个浴帽。 我见过是啊是啊。我见过这个 tips 又真的。 是啊在网上找到。 浴帽包鞋。 浴帽底。 包鞋是啊浴帽是抹得很大的嘛。咁它有弹性的嘛。咁它一套一套住的鞋呢真的全完全全完完全全包 含住晒连鞋面都包埋㗎。 是啊因为它有个弹性啦同埋有橡筋头㗎嘛因为它笠住你个头㗎嘛。 是啊即是大家可能有冇去过一啲地方譬如嗰啲咩冻肉公司定咩呢要穿啲卫生装备先入去一啲地方嘅。佢都会俾个鞋套你都好似类似浴帽咁样㗎嘛。 是啦咁样啦。是啦。因为浴帽佢即係佢话好多时啲酒店都会有㗎嘛。咁你咪攞住去返屋企啦系咪先。因为呢嗰个浴帽呢又薄喎跟住呢又有功能可以即係你鞋底污糟鞋面都污糟㗎嘛。佢完全包含晒。所以咧，佢话呢个系真系几好嘅方法，同埋嗰个鞋窿，唔该你，即系如果你真系觉得你嘅鞋窿都信得过佢嘅，你咪塞呢一啲硬嘅物品落去啊，即系啲唔即系无关信仰，唔需要维唔卫生嘅嘢落去咯。 但系我信唔过个鞋窿嘅，我成日觉得鞋窿抽啲咩出嚟都好似好似好核突。 咁你咪搵嘢包住佢先摆落去里边咯。 咁、又要再搵多个嘢包住。 呢个位我就唔偷嘅，我唔用嘅。 啊，仲有嗱，如果系咁嘅话，你唔摆物件，你摆物咯。 系 物你会带噶嘛？ 系嘅系嘅， 摆物咧就系完全凹凹陷啦。 我有少少癖好咧，即系我觉得未着嘅物咧，一定系好似洗完出嚟，唔系好似好平嗰种摆法嘅。如果一嚿咁咧，我觉得哎呀着咗啦，好似好。 哦，即系你即系唔中意卷物法 系啦，即系佢冇咗嗰个完整性，我就觉得哎呀我唔中意啦咁 样。嗱，物同埋内裤咧，我要另外一个位咧，就摆个行李箱入边度，系唔压位地摆嘅， 四角。 唔係，我唔係擺四個角嘅。嗱，永遠咧，你咁打開個行李夾咧，佢咪有一個一定唔會係平噶嘛，其中一面個底，因為佢有一個柄就你係啦，你拉長拉短俾你嗰個扶手柄啊嘛，係咪？ 你就攝中間嗰個罅啦。 係啦，咁你就會填平咗佢，跟住咧你再擺衫上去，譬如你擺恤衫啊各樣嘢，因為我啲衫我唔得佢巢噶嘛，你仲變成咗咧鋪平咗個底，又或者譬如太陽眼鏡啦、眼鏡啊呢啲位，我就會填咗呢一個窿窿，令佢平咗之後咧，我就會擺其他嘅衫上面。 言下之意，即系话你哋系冇用呢啲叫做分袋格嗰啲袋啊。 哦，衫系唔会嘅， 即系嗰啲叫 包包， 系啊系啊，系好多唔同嘅袋咁样分细细。我最憎用嗰啲。 但我会用咩咧？呢个就系嘅，即系洗衫袋。咩洗衫袋咧？就譬如你去到酒店嗰阵时，你如果你要洗衫嘅话，咪有个袋嘅，咁我都有 keep 到嘅咁样。我就会将佢分门别类咯。譬如可能有啲衫你系有着过嘅，冇着过嘅， 或者一个污糟衫。 系啦，咁我就会将佢分开嚟摆咯。嗱， 咁佢文章就话咧，其实建议大家咧用一啲叫做轻便嘅分隔袋啊。咁啊，点解咁讲咧？佢话分隔袋咧。是真的可以帮你分门别类将你要用的东西呢譬如有些人呢我呢就会用垃圾胶袋呢就载我的这个底衫裤那些呢就是免衫那个就是裤即是我分开一袋一袋。 即是你会有可能六七个胶袋。 是 的其实我觉得分门别类这件事是未必帮到手的还会乱了添。你想想我以为这一袋是条底裤哇原来拿出来不是底裤是穿过的底裤。 所以呢他就说呢将这个叫做分隔袋咧，佢话咧，仲要分隔袋用分隔袋之余，仲要将你哋要嗰日要着嘅物啦、底裤仔啦、底衫啦，可以将佢三合一咗先嘅。 哦， 你明唔明啊？将佢咧 底嘢衬定晒先。 咁佢就其实有个接法嘅，咁咧佢话将个底裤仔啦摆喺度啦，咁即系将件底衫，跟住咧将top摆平喺度，将条底裤仔摆喺嗰个心口位置。 哦， 咁你咪 件衫嘅心口位置 系啦，同埋底裤仔啦，咁跟住咧将佢咧将两边咧就卷埋中间， 系 跟住再摆两只袜啦，就系打平嘅，跟住再用。 好似你好似嗰啲咧酒店咧攞条毛巾砌个天鹅出嚟嗰 啲 咁 嘅像嗰啲嘛，系咧总稍后你有机会摆上网俾大家睇，咁样将佢咧就卷一卷埋一齐咧。变咗一条好似细把嘅缩骨遮咁样，咁、 okay, 你就已经今日第一日呢套系袜啦、底裤仔咧同埋底衫咧，就已经有一条喺度啦。咁、你要做七日嘅，即系去七日嘅，咪有七条咯。 因为其实有啲人咧都会讲噶，就算你系 T 恤嘅话咧，你用呢一个方式咧。 卷咗佢嘅话咧，系会悭啲位嘅。呢个都系执行你嘅另外一个大家去考虑嘅方法。悭 好多位啊！我嗰日咧就对上一次去旅行啦，我话即系有少少，即系买咗少少衫啦，即系唔系多噶，但系啲衫太厚啊。咁我之前咧用啲垃圾胶袋，实在太过唔 啱。一次带几多垃圾胶袋去旅行？ 因为师奶系咁，我阿妈都系咁， 一开一拉链，全部索索声嗰啲胶袋咁。 一同埋摄住佢，摄住拉链啦。咁跟住咧，我就真系放弃咗，我就将啲垃圾胶袋又铺咗个底佢。咁跟住咧，将佢啲衫卷卷卷咧，哇！好成功地，仲有啲位置剩下嘅，所以建议大家真系用卷衫嘅方法咧，系爱嚟摆行李咧就最好嘅。 系啊，我都卷，我通常都卷嘅，因为同埋我如果喺屋企有心机慢慢卷咧，就会仲要唔巢添，即系一样出嚟好似即系接咗啲痕咁样嘅。但系如果去旅行洗完啦。再嚟咧就唔得噶啦， 系啊， 因为喺外国洗完唔知点解咧，佢啲折法有啲奇怪啦， 永远都巢啲嘅， 同埋你外国你唔会仲坐喺度坐一个钟嚟卷衫噶嘛，你去紧旅行， 系 快快脆脆卷咧就巢晒噶啦，系啦，所以只可以有一次性嘅呢个唔 系啦，系啦，咁咧同埋咧有冇用压缩袋嘅大家？ 即系嗰啲真空袋系嘛？我见越嚟越多人用。如果我要带多过一件褛嘅话咧，我会，因为褛咧比较牙位啊，系啊，或者如果你去到好冻嘅地方，但其实讲真，就算你到欧洲咁样都好。其实你都唔需要带好多嘅冷衫嗰类噶啦，因为其实喺嗰边都未必太多机会，就算即系除非你长期户外活动，你要拍摄咁样，系咪？即系嗰啲嘅话咧，比较亚位真空嘅压缩袋咧系会帮到手嘅。 我今次诶买咗啲压缩袋，我想试下，我购买以嚟 你 试下压缩 你自己先啦，你个男男仔， 我都想压到我压啦，我压到胜就输啊！喂，真系啊，大家要真系又系了解咧，唔好将香港嘅天气咧就摆咗去外国都系咁样。我常成日都系讲香港咧冇乜暖气嘅，所以我长期我哋都要着好多厚衫先保暖。但系外国咧就系周围都系喺室内咧地方都系有暖气嘅，除非好似阿祖祖话斋，你去滑雪，你去行山，即系你有啲咁嘅户外活动咧，先至要带多啲嘅厚衫啦。如果唔系，否则咧你真系要着一啲平时嘅轻便嘅 T 恤长袖嗰啲，其实冷衫分分钟唔使带。 都要嘅，都要嘅，带几多度？ 唔系带一件咯，你可以带一件咯。咁 唔系因为其实喺外国嘅策略一定。是一件大褛，然之后咧出户外就冲到第二个户外咧就暖翻就冇事 啦， 系啦， 所以唔使入边着好多。 系啦，所以咧里面嗰啲衫咧真系唔需要话樽领啊、冷衫厚啦，嗰啲真系可以悭翻。 嗰啲好辛苦噶， 可以悭翻，同埋嗰啲叫做保暖嗰啲叫做密裤。即係嗰啲嘢，而家啲襪褲唔係好厚嘅， 龜老虎 係啦， 唔係男仔龜老虎啦，女仔裏面咧有啲係毛茸茸噶嘛，而家嗰啲真係可以唔使戴。咁啊，但係咧問題嗰個頸巾啦、冷帽啦，同埋嗰個頸箍嗰啲，即係咁嗰啲類似咧，嗰啲輕強啲，我覺得係可以用咯。即係今日你慳咗好多好多呢啲位嘅。 我覺得如果你要執行李咧，聰明啲嘅話咧，揀一個好嘅行李夾係可以幫到你手嘅。 呢個都 因為咧有陣時。佢有好多唔同嘅間隔啦，咁有啲咧就可以 expand， 有啲就硬框框咁噶嘛個殼咁樣咧。雖然咧而家仲可以拉到條拉鏈，令到佢可以 變多一寸， 係啦，係難買咗嘅，少咗嘅，但係嗰個咧真係好幫到手噶，因為你仲可以最後尾壓落去，點樣拉實嗰個夾嗰個位置咧？ 其實你哋真係平時去旅行買好多嘢，即係會爆夾咁樣咁樣，好似講到成日都好緊缺咁樣嘅。 係啊，係冇位噶喎。 因為我就算去凍嘅地方我都唔会噶，因为首先嗱， 首先你唔买嘢啦，系咪？ 系啦，我唔买嘢真嘅，真系断舍离。第二系真系我唔会嘥，即系我会觉得，如果我用咗时间喺屋企，又要谂定点样卷啊，跟住谂定点样接啊，安排啲位，哇，太嘥时间。 你系咪成日执一个人嘅行李啊？ 哦，咁系。 当你要执两个人或者一家人嘅行李嘅时候，你就会知道嗰一寸长一寸强好紧要噶啦。 咁又啱嘅，系啊，我阿妈个好多嘢嘅入边，好多啲客宝唔知做乜嘢。 系啦， 尤其是女士啊。有啲女士咧都好執著嘅，佢嘅啲耳環啦、頸鏈咧都想唔想日日即係都係嗰條噶嘛。咁嗰啲耳環咧，其實咧佢都可以有個小方法咧，可以幫到手咧。嗰啲紐啊，一粒粒嗰啲紐啊，咁咪有四個窿嘅，有啲或者兩個窿嘅。 就扣咗四對耳環喺度啦，兩對耳環喺度啦。 一對或者兩對，即四隻咁樣。佢話呢個咧係非常之方便大家咧，即係啲女士攞飾物嘅時候咧，攞去外國咁樣。 你講到我好想去旅行啊！ 下個禮拜。我仲都未講曬嘅，梗係要講埋啦。執行李，你估咁容易簡單啊？下個禮拜同大家繼續分享下。 但佢未有公布確實日期。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毫无疑问，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已经完成，目前双方正系就文本进行翻译工作，预期不会再有任何的改变，期望中美在下个月第一个星期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根据上星期达成的首阶段贸易协议，美方将会下调部分中国进口货品的关税，以换取中方在未来两年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库德洛表示，在新协议之下，美国对华出口将会倍增。天气方面，一股较为温暖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覆盖该区的云带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晚上东风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五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21点，升313点，总成交金额5,26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68点，升11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1.2，升11.4。盈富基金28元，升3毫；小米集团10.64，升1.2；中国平安93.6，升1元；阿里巴巴205.8，升4.8；美团点评104.7，升2.4；建设银行6.53，升7仙；中国铁塔1.73，升8仙；友邦保险81.5，升5毫；汇丰控股60.7，升7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1，英镑10.36，瑞士法郎7.929，澳元5.352，加元5.921，新西兰元5.144，欧元8.6854，每百日元对港元7.1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32。日经平均指数报24,065点，升113点。港金现价报13,72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94美元，卖出1,476.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环保大道啦。咁而家因为有道路工程嘅关系，环保大道来回方向近住环澳路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噶，影响到而家环保大道来回方向咧都系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去学园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窝打老道；弥敦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伟业街去油塘，近住大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肥胖会增加患癌风险，职业司机要多做运动，踢走脂肪，肚腩喐一喐，健康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十二月啦，等佢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 Gimme Five 嘅黄天怡。 再与世 叫再卜卜卜。 小陈爱呢一首卜卜卜，令我觉得陪伴就是温暖。即使只是听到大家的心跳声，我都知道有一个人在我旁边守候。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我听日约了人去集会，没时间陪你了。 咦，新闻报道话那个是非法集会，出席的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不知道吗？还有现在这些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和你的朋友都不要去，不要助长暴力，我们才可以快点过一些平静安乐的日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陈允琪。咁我觉得咧，李志刚对自己要求好高嘅人嚟嘅。你睇下佢 keep 得个身形，亦都咧，我系好开心。佢每一次同我做访问咧，好打开个心啦，去听我讲。因为好多时做访问，一定系有沟通嘅。佢真系听你讲嘢，然之后佢系分享翻佢自己嘅感受啊，佢嘅睇法啊，系一个好好嘅节目主持人。我亦都好中意佢嘅节目啦。当然，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章。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阿英尖尖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 van 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都嗰啲你先都好啊， 冚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相对湿度65%，听日直播风骚快活人。 系啊，风骚快活人嘅直播室里面咧，今日有阿 Chris 梁燕忠啦， yeah， 有桂花田，仲有黄耀宗。 系星期二司机咧，大佬大家好。 系我喺个网上面咧，就我谂可能司机咧都会遇到呢个问题，又或者司机们咧，佢哋已经系好熟手啦，就唔会遇到呢个问题。但系如果你作为一个乘客，你遇到个司机带错你路嘅话，其实都会几嬲噶嘛，系咪？ 喂，最近先啱啱发生咗啫。 咩咧？ 即系咧，我就夜晚啦，即系就同另外一个朋友咧就搭车翻屋企啦，咁样。 咩朋友啊？搭车去边个屋企啊？ 搭去我屋企，大家都 系。佢阿妈都未问啦， 系、我就帮佢阿妈问啊嘛。 即系的士啫，呢个 common 嘅，大家要悭钱啊嘛。 啱啱咪又环保， 系啦，唔通 call 两架咩？跟住之后咧，我哋就入将军澳。跟住咧就喺嗰个观塘绕道咪有个位分叉就转咗就入将军澳， 系 跟住之后咧直行就系落去下边就蓝田就过东隧噶啦嘛， 东隧嗰边。 突然间咧喺个分叉位度咧，佢自己冲咗落去蓝田嗰边，谂住咁我嗰时倾紧偈噶， 系 咁咧，仲要咧本身我哋个聚会咧系有一啲其他台湾人喺度嘅， 虽 然讲普通话嘅，惯咗嗰晚讲普通话，跟住之后咧突然间去到嗰个位就咦唔啱嘅，咁我想即刻叫停佢啦，唔该要讲咗普通话，搵本书书，唔系。我哋唔係去將軍澳咩咁樣啦，咁佢已經遲咗啦，佢已經過咗嗰個分叉位啦 ，OK， 就衝咗去嗰、那個 東隧嗰邊噶啦，就去 啦， 都仲可以兜到翻去南田 嘅，兜仲可以翻翻轉頭，係啦，但之後咧再將軍澳之後咧，佢再錯多兩三次路，仲要咧架車鏟咗上一個駁位，因為佢行錯咗，嘣嘣咁樣。跟住我好驚，我司機真係好迷幻。好啦，不如你快啲休息啦。其實即係睇埋啲 攰啦， 好彩我就到落車啫。咁樣即係間唔時都會發生呢啲錯路啊。然之後你以為講咗將軍澳佢已經識行啊，但係奇怪喂佢會自己走咗啊咁嗰啲。 呢個估之前會即係有啲都啊，你又唔早啲講、 啊。 如果你唔太熟路，我可以帶路啊嘛。 係啦係啦係啦。 今次講呢啲嘅錯路咧，就同啊嗰個司機熟唔熟嗰頭嘅路啊冇乜大關係嘅。係有網民咧，佢就話嚴選啦。原來香港咧有好多叫做明不符实嘅地点， 系啦，即系话明明嗰个名系嗰个啦，咁点解原来唔喺嗰区咧？ 好，我呢个少少经验就系通常咧两个区嘅， 嚟 如果有啲大厦话佢地址啦，你睇地址啦，佢写观塘咁咧。咁我以前就我咪搭咗去觀塘先，再睇點行咯。但係發現其實就喺牛頭角啊，或者再快啲。 觀塘牛頭角係其中一個熱點嚟嘅， 係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啊，呢個都係咩鰂魚湧啦。 係， 其實就去到邊北角定咩太古咁啊，好遠嘅。嗱，呢兩個成日都中嘅。 嗱，如果係講地區嘅話，成日都會中你去到邊個地鐵站係最近嘅話，我覺得誒觀塘同牛頭角係會撈亂啦。牛頭角同九龍灣係另外一個熱點，係會令你搞亂嘅咁樣。 唔係，牛如果係咁揀咧，我會。 會揀牛頭角去觀塘嗰個方向咧，即係會近啲啊。 係啊，好嬲嘅，因為佢咧一條嗰啲進嘟街咧好長噶嘛， 究竟近邊一個站多啲咁樣？ 係啦，跟住嗰啲大廈名又差唔多似，全部都係進乜大廈、進下咁樣。喂，喺邊啊，大佬？跟住成日都揾唔到。 有陣時連司機都會容易出錯嘅。 究竟係牛頭角近啲啊，近啲啊，定係觀塘近啲咧？呢個係好論盡嘅呢個。 另外咧，葵芳、葵興嗰啲 friend 咧，本身佢都有個葵興 葵涌， 係啦。呢、這個係啲點樣？又係會容易令到大家搞亂嘅。 你嗰天后炮台山又好好啊？ 都係，但起碼佢冇相對嚟講冇個距離冇咁遠啊。另外頭先阿 Chris 講啦，就係、是、呢個北角同埋鰂魚涌啦，鰂魚涌同太古啦都會亂啦。 嗰段路天王唔係天王道啊，英皇道，英皇道可以好長噶。你究竟係英皇道一號啊，定係一百號咧？ 大家如果咧即係聽到嘅時候，你會即刻諗起一啲嘅地點或者一啲嘅大廈，即刻。同我哋分享下先可以。 中環廣場 冇錯，呢、這個就係想問啦。究竟中環廣場係邊區 嘅？邊區嘅咧？咁如果你要考的士嘅話咧，你呢條一定搭。如果 我試過，我真係試過去中環廣場，司機車咗我去中環， 但係你揾唔到個廣場。 但係你知唔知道其實中環廣場 係 邊㗎？ 嗱，我即係我而家有啲心虛，但係我冇記錯係咪即係？臨去會展之前嗰個係中 冇錯，嗰個會展對面咧就係中環廣場，所以其實佢係喺灣仔嘅， 灣仔噶嘛， 但佢就叫做中環廣場喎。另外喺中環咧，唔可以咁講。另外咧，仲有一個中環中心 嘅 喎。 係啦，我就係記得呢兩個時候都撈亂嘅。 首先，中環廣場同中環中心都已經係會容易撈亂啦。 究竟佢哋係咪喺坐落於中環嘅咧？ 中環中心係咪近上環？ 近上環嗱，如果你用地標去計咧，佢可以已經列咗去上環噶啦，但佢就喺皇后大道東嗰度嘅 ，OK， 所以其實中環中心係喺上環區嘅，而 上環同中環嘅邊界 係舐住，而中環廣場咧就直情係喺灣仔嘅，所以呢一啲咧令人中伏嘅地方咧都唔少。我就真係自從嗰次，因為嗰陣時我試過耐唔時都要去中環廣場接放工嘅，咁樣咧就搭咗嚇，做咩去咗中環啦？跟住司機話咧中環廣場，哎呀對唔住啊，司機真係冇心嘅，哎呀佢都唔係中環廣，誒唔係中環廣場唔係喺中環嘅喎咁樣， 跟住咧嗰下對唔住佢哋會好浮誇。掩飾嗰個錯，哎呀，哎呀，真係對唔住啊，唔好意思，要做翻一場。 但我估咧，即係司機大佬可能佢哋都即係聽得好多錯嘅人會犯咗呢個錯，所以佢都會知大家記住，中環廣場係喺灣仔㗎。 嗱，除咗係嗰個叫名嘅區嗰、那個，仲有邊一個名咧？即係譬如中環廣場佢喺灣仔啦，咁係 仲有嘅 咩㗎？係 太子大廈喺邊咧？ 哦，太子大華大華喎， 太子大廈喺旺角㗎係咪啊？ 系中環嘅， 係 咩？我上 個禮拜去完啦，唔係你都未必知係咪啊？ 唔係我知呢個好出名嘅太子大廈， 太子大廈係喺中環嘅，但唔係喺太子嘅咩？咁可能大家會問啦。 嗱呢個人已經話乜唔係太子咩？ 唔係我話旺角嘅，起碼都講咩少少先嘅，唔好講翻 旺角已經錯啦，太子係太子，旺角旺角啊嘛。 係啊，咁所以咪誒係咯，都唔啱咯，真係真係世界。 好，再問你，阿田應該會知嘅。 點啊咩？ 西貢街喺邊？ 哦，西貢街唔 係 西貢嘅。 西贡街咪系啦，西贡街就喺佐敦嘅。 系啊， 铜锣湾村喺边？ 哦，铜锣湾村。 哦，铜锣湾村。 嗱，西贡唔系喺西贡， 系喺香港嗰边噶。 唔系铜锣湾村，唔系喺香港度嘅。 我见过噶，佢仲要系铜锣湾咁噶嘛？真系佢唔系。 我唔知英文，我就唔知啦。我呢个资料系中文嘅。嗰頭個 friend 係啊， 銅鑼灣村係喺大圍嘅， 大圍 你真心亂估喎， 係啊，亂唔識嘅喎， 大圍大埔跟住你估去大霧嘅咯喎，係咪啊？ 依家我有一個喎，對面海喺邊啊？ 西貢 係 咯，嗰個啊嘛，嗰個好搞笑 嘅 喎， 呢個都 OK 嘅。柴灣角道喺邊？ 柴灣角道唔喺柴灣嘅， 係啦，好咁講都係噶啦。柴灣角道 係咪喺新界㗎？係哦。咁啊，喺咩啦？ 元朗啊， 唔系元朗， 喺大埔啊， 唔系。柴湾角道系喺荃湾嘅。 哦， 所以呢啲系冇得估噶，系啦。 真系啊，嗱，所以咧，如果你要考的士牌嘅咧，你唔熟读呢啲咧，就真系中伏噶啦。 其实仲有一个咧系中伏嘅热点嚟噶，我一次过讲俾大家知啊。 热点， 长沙湾广场系喺荔枝角嘅。 啊，呢个知。 而长沙湾政府合署系喺 深 水 埗 嘅， 我知嘅。 两样都要用长沙湾个名字，但系冇一样嘢喺长沙湾嘅。 因为长沙湾道好长，系咪啊？ 系啊，都系同呢个观塘牛头角嘅原理系一样嘅。 系啊， 长沙湾同埋荔枝角、深水埗嗰堆。 即系你因为观塘道又进入九龙湾，开始已经变咗观塘道啦嘛，所以观塘道系围绕住系九龙湾咧、牛头角、观塘。 我哋讲紧长沙湾道啊。 喎。 我知道，即係長沙環道咪即係圍繞住深水埗、長沙環同埋。 其實係因為可能以前香港嘅地咧係真係咁樣分嘅，只不過自從咗地鐵之後，大家慣咗咧，啲區就用咗一個站名嚟分啦。 係 係啦，咁所以就變 咗。我自己係會特別留意，尤其是咧就要去，即係自己本身對嗰區唔係好熟啊，就係深水埗、長沙環同埋荔枝角。呢三個站我真係會睇得好清楚，究竟佢個地址係喺邊一度啊？喺 Google Map 度睇埋我邊個站出咧，係會最方便，係會特別留意。 雖然喺太子旺角，其實係行都行到去嘅，呢個就冇咁緊要嘅。但係咧，如果係深水埗同埋喺呢個太子咧，又都有段距離嘅喎。 所以真係真心要睇清楚㗎。嗱，另外一個嗱，呢個阿田就一定知啦。 咩啊？ 沙田坳道 系 喺沙田 喺黄大仙 喺黄大仙嘅打鼓岭道，亦都唔喺打鼓岭，就 系 九龙塘噶嘛。而大埔道就唔喺大埔， 打鼓岭道喺九龙塘嘅咩？ 打鼓岭道啊， 打鼓岭 道， 打鼓岭道， 九龙城系嘛？ 系啊，九龙城，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九龙城系啦，就唔系打鼓岭。咁大埔道又唔喺大埔嘅，大家知啦，呢个就系咪？但嗰阵时咧， 知系边？ 大埔道喺呢个深水埗， 系啦，喺深水埗 咧，喺嗰个面包店咧，即系面包个制作公司啊， 系 啊，我 知嗰度，我 有生命通道，啱啱嗰度转落嚟嗰个咪就系咯，系啊。 OK， 好啊，好啊。 咦，你冇车牌啊？ 我冇车牌啊， 做得好啊。 系啊，我哋收到好多咧，好似 IQ 题咧，就我哋嘅网民啊，我哋嘅听众们啊，即刻问翻我哋啊， 究竟边度喺边度系嘛？ 系啦，即究竟系边个地方名？其实有阵时咧系名不副实嘅，好似如果你哋有嘅话咧，都可以摆上网同我哋分享下。Every year around this time, I start to think about you. We're really gonna have another Christmas Eve without you. I can't believe it's been so long.Every day finds a way to make me think about you. Like today when we were picking out the tree without you. I can't believe it's been so long. Oh, we miss you like hell. All the stories that you tell about the boat that you built, but never got to sail. I don't know whether I should cry or I should smile through my But if you were here, we would sail that boat into the red horizon. Those fields lost, I'll tell you all about them. Gone, don't know, it means that you disappear. Cause inside all of us, you're still here. Another year has passed and now it's time for buying presents. I even got you one, forgetting you're not gonna get it.Try to smile 'cause we're sick of tears. Most days are easy now, but it gets hard this time of year. I can't believe you're really gone. Oh, we miss you like hell. All the stories that you tell about the boat that you built, but never got to sail. I don't know whether I should cry or I should smile through my But if you were here, we would sail that boat into the red horizon. Those years lost, I tell you all about them. Gone, don't always mean that you disappear. Cause inside all of us, you're still wild and free. I've got so many memories. Soon, time too will take all of them from me. Gone, don't always meanEveryone is coming home. I just wish you could know this when we're missing you the most. I don't know whether I should cry or I should smile through my tears. But if you were here, we would.Tears. 伴奏精选。 当你上网去搜寻关于 Jason 陈柏宇的社交平台的信息或者是他的访问的时候，不难发现到很多时他都会提及他的外女 Abigail 的。这位有女万事足的爸爸其实已经有不少的音乐作品都会跟女女扯上关系，今次亦都不例外。 与你变做朋友，胜过有话无出口，礼物是任你走。 今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歌找到又由咳新风作曲黄伟文填词，希望透过这首歌讲出不少人在小个时候期待爸爸应有的形象。陈柏宇《爸爸的礼物》。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都有啲留言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边区同边区？其实咧，除咗嗰、那个叫做名屈符实嗰个名啦吓、啊，譬如讲紧柴湾国家唔喺柴湾咁咧，其实好多时咧嗰啲叫做地区嗰啲叫做新嗰啲大厦名啊，嗰啲叫做商场个花园咧嗰啲名咧，哇！你争个字咧，真系唔该你字正腔圆啊！如果唔系，你都可以分分钟去错区嘅。 嗱，譬如我哋网上面咧有位嘅听众就同我哋讲啦，就试过咧喺沙田搭的士去呢个翠丽花园，司机咧就车咗佢去上水。因为他说原来两区都有翠丽花园，个 名字就是一样。 系啊，呢个我就真的不知道，我听众就有咁试过啦。亦都试过咧，就搭呢个的士咧去呢个宝丰路，点知司机咧就车咗佢将军澳，但其实佢想去嘅宝丰路咧就喺荃湾嘅咁样。 哦，咁我都试过有一个又，因为即系咧日出康城啦呢个地方，咁有个站就叫康城站咁样噶嘛，咁有时简便啲就康城咁样啦。 系， 咁咧就车咗我去康城花园咯。 哦， 康城， 系啦， 你个香港有边啊？字正腔圆， 但系最惨唔知系字正腔圆，就即系讲完之后，其实你唔知有另外一个嘅地方系咁似嘅名， 我知道先至会讲埋。哦，咁我就要日出咁样即系讲埋出嚟咯。如果唔系，我就咁讲康城咁样，佢可能个调其实系一样音嚟噶嘛， 系 纯粹高音低音少少，佢就可能会听错。 我呢个就好惊，系仲有好多嘅提供啊吓。我见到咧最大部咧就系当然。即係都估到㗎啦，就係嗰個荔枝角、深水埗同埋長沙灣咧，呢三個站，大家點樣會撈亂法？明明嗰個大廈個名咧就叫做長沙灣乜乜乜乜，咁但係咧其實佢咧就係近多啲荔枝角嘅，即係呢啲就最多。 嗰個長沙灣廣場真係喺長沙灣㗎，係個站自己改錯名，站嘅錯，唔係嗰度大廈起錯區。 喂，仲有深水埗運動場咧都係㗎， 喺邊 㗎？喺深水埗運動場，佢係喺美孚度出㗎咯。 哦 ，OK， 係啊，即 係都講密，咁隔幾個站喎。 定係長沙灣出咧？總之佢係佢喺嗰头就唔系喺深水埗咯， 系我哋嘅听众都讲，我阵揾下。譬如呢位咧就话咧，讲起打鼓岭啊，点可以唔少得讲打鼓岭村啊？因为打鼓岭村系喺西贡碧屋嗰度嘅， 系 即系呢一啲都系会令到大家搞乱咗嘅咁样。 嗱，头先啊，即系而家咧咪好兴东咩城东咩城嘅，嗱，东港城、中港城、东汇城、新港城， 我识我呢个都。仲有一个系嗱，新港城啊，仲有个系啊， 唔系嗱，新港城同新都城我会乱 啊，系啦， 新港城马鞍山嘅，新都城就喺宝林， 系咧将军澳嘅， 系啦， 东港城喺坑口， 系啦， 中港城喺尖沙咀， 系 有个系咩啊？东汇城喺东涌咯。 啊，系啊，好叻喎呢啲， 梗系啦，真系呢啲嘢。将军澳，因为最难嗰啲系将军澳，咁我住喺嗰度解决咗。 真系咧，如果你真系口快快，即系你系即系哦，诶唔该，东港城啊咁样，系究竟东定中咧？真系已经系天圆地切嘅诶，即系唔同嘅方向嚟。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嗰啲诶新港啊中港，我觉得真系好近，但系原来其实争好远好远。 另外一条街又系好长嘅， 系 柴湾道， 系 去到筲箕湾嘅， 系系。 所以咧，即系呢个又会令到大家捞乱嘅， 系即系因为佢落埋嗰度长命斜咧，落到去斜到去，其实唔知佢喺边度为之终止，先至系变咗第二条路咯，咁样。 即系一区同一区嘅分别，其实香港又唔系真系好大。 其实因为个区本身系可能真系好大嘅， 系 咁。不过个站咧又要为咗方便起多几个，咁你冇得叫做柴湾 A 站、柴湾 B 站噶嘛？喂，咁咪唔同名咯。 其实弥敦道、太子道都系一样 嘅。嗱，我哋开啲新嘅呢啲讲过啦，宝林路唔系喺宝林，系喺秀茂坪嘅。 我都唔知道。 嗱，呢个就我哋嘅听众同我哋讲，佢话咧将军澳道唔喺将军澳噶，喺观塘噶。不过咧就只不过系通往呢个将军澳嘅道路咁样。 哦，唔该晒啊，所以一定要清晰清晰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立法会港岛区及新界东补选被取消提名资格的周庭和刘永康，早前选举呈请得席，法庭宣布随后当选的议会阵线欧乐轩和新民主同盟范国威是非妥为选出。终审法院今日早上拒绝批准两人提出的上诉。代表欧乐轩的一方在庭上陈词表示，欧乐轩是周庭在选举中的 Plan B， 希望法庭使用酌情权令到欧乐轩保留议席，但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质疑选举呈请目的是针对选举结果，而周庭的选举呈请意愿就是要取消欧乐轩的议席，因此已经没有上诉的基础。根据立法会条例，欧乐轩和范国威即时失去议席。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表示，港珠澳大桥的三地三检只是属于通关安排，但根据属地原则，内地有权在属地行使司法管辖权。又指大桥东人工岛上的安检站属于临时性质，只是因应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澳门而设立，形容是属于非常时期的非常安排，目的是加强安检，不要过分演绎。对于有港人在港珠澳大桥搭穿梭巴士往澳门途中被公安带走，张建宗说入境处和驻粤办已经跟进事件，并且接触事主家属。至于内地边防人员在大桥东人工岛拒绝 Now 新闻台记者入境澳门，张建宗表示不评论澳门和内地的处理方式，如果个别人士需要援助，可以接触特区政府。社福界人士就反修例事件发起由今日开始一连三日罢工，朝早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黄头盔守护行动，大约有100多人参与。出席的人士身穿黑衣，部分人戴上口罩，坐在地下用黄色纸张接头盔。有参与活动的社工认为，社福界在争取社会公义的时候企得好前，认为不论想定不想，自己都应该出席今次活动，信自己能力。亦都有社工带同道具出席，解释社福界为什么要罢工。他说自己是做青少年服务，眼见很多青少年为了争取自己的诉求上街，觉得作为社福界亦都要捍卫青少年的福祉，为他们发声，希望趁机会能够让政府知道需要回应市民的诉求。海关在机场破获110公斤怀疑冰毒，是2010年以来最大批，估计黑市价值7700万元。海关说收货人是经营婴儿产品的跨国公司，声称不知情不肯收货，当局会同海外执法机关深入调查，包括涉案物流链的多间公司。海关表示这批货由墨西哥经美国来港，报称纸箱内装有胶珠，由于胶珠较便宜，但经空运抵港不符合成本效益，引起海关人员怀疑。 关员检查纸箱的时候，发现有两层，最上覆盖了胶珠，有香味，相信是要掩盖毒品的味道。纸箱下层放有多个小胶盒，每个盒都由保鲜纸包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日间温暖，晚上东风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五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15点，升307点，总成交金额5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1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68点，升11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1.2，升11.4；盈富基金28.05，系升3.5。小米集团10.64，升1.2；阿里巴巴205.4，升4.4；中国平安93.5，升9；美团点评104.7，升2.4；建设银行6.54，升8；中国铁塔1.73，升8；友邦保险81.5，升5；汇丰控股60.7，升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1。日元109.55，瑞士法郎0.983，澳元0.687，加元1.316，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999，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4065点，升113点，港金现价报1372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6.62美元，卖出1476.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情人节目主持 杰堂，咁就梗係打边炉啦，大家企晒起身控埋个炉度嘛。 咁我明啦，思芬，即係有时你夹俾我，有时我夹俾你，咁咪就係一家人囉。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请你做东早啲返屋企。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返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就嚟圣诞节同除夕倒数，又系开 party 嘅好时候啦！ 你庆祝还庆祝，千祈唔好暴饮暴食。 知道啦，我嘅营养师靓家姐，其实我都知道健康饮食嘅原则，只系有时美食当前难免会食得过量咗少少。 出外饮食容易摄取过多盐同油，不如你叫埋啲朋友翻嚟开 party， 等我亲自炮制一啲健康有型食品俾大家试下啦。 好啊！ 佳节当前，切勿暴饮暴食。 今晚 骚动音乐， 骚动梁咏琪。 我成日都觉得每一日都可以情人节，每一个晚上都可以平安夜。其实你平时回到家都是一个得到平安的地方。因为首歌我最喜欢的一句就是感情填平白天的不安這一句。有时回到家你有家人的安慰，其实可以填平你白天所有的不安。 感情填平白天。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每首歌背后的故事，就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 风show最近有一个 A 级主持， 我咁大个女都未试过 A 级，唔知系点嘅咧？嗬 ？A 咧即系尖啦，咁如果有十个 A 嘅话，就即系 尖尖尖尖尖尖尖尖， 哇！好多个啊，好多个啊， 好似都唔够十个喎。 唔怕，因为我哋今日嘅呢位嘉宾主持，佢一个可以顶十个，佢系十优状元嚟噶。 喂，咁耐之前嘅嘢唔好提啦，同埋咧，我冇十 A 嘅。八个啫， 哇！我哋风show终于有个状元出咗嚟啦，你系边位啊？ 我系 Chris 梁彦忠， 桂花田， 黄耀祖， 梁彦忠， 风show快活人。 26度气温，相对湿度64%。听紧节目《风show快活人》，直播室有黄耀祖，有林彦忠，有桂花 田。系啊，嚟到节目最后半个钟啦，呢、这个三个钟嘅节目，我发现我唔系好明白大家点样可以咧顶到咁耐唔食嘢 嗱，阿 Chris 系头先我分别见佢食咗蕉啦，食咗百力 B 啦， 系啊，带好多嘢翻嚟食，然之后又饮水又食，因为即系嗱，咁要准备节目啦，九点几 搞 到 嚟 啦，搞到嚟啦，咁样，然之后即系依家成三个几钟，咁之前食咩？我谂中间都会肚饿啩，但我见大家好似都冇乜呢个， 唔系，咁我哋进入紧呢个状态里面咧，其实系冇乜心情食嘢嘅。 你讲啲说话咁假嘅桂花田，你平时一日食几多个早餐喺做紧节目嘅时候？ 你明明坐喺呢？ 因为你今日坐喺 panel， 你冇得食啫嘛，你讲到好似自己冇食过早餐咁样。 又系，突然间醒起上次嚟嘅时候，见到佢坐喺我依家呢个位咧，前面又咩又土茯苓啊，又蛋糕啊，又剩咁样好多嘢个。 系 朱古力奶嘛，我记得。 即系咁讲， 咩即系咁讲噶？即系我谴责你。 唔系，我哋坐喺唔同嘅高位又唔同嘅嘢。 系 panel 即刻好紧张啊嘛。 我谂做紧嘢，我好少会食嘢嘅。 都系嘅，系嘅，即系我如果譬如话自己温紧书集中，我都系唔食嘢嘅。 哦，唔系，当我要搵夜晚咧，即系夜难人静。寫稿揾料嘅時候咧，我係要揾啲嘢擺喺個口度，我先安心。 餵食就餵食啦， 都唔係 食就大食啦，冇嘢食就要擺啲嘢入口，仲唔係大食？ 大食， 大食。 我依家就係諗住依家一放一點，我即刻就走去食晏。但係咧，大家有冇試過啲嘢食咧？係你覺得即係你都真係想食嘅，不過即係太麻煩啦。算啦，都系唔食啦。 食都覺得麻煩，就咪食啦，真係。 我隔離嗰個有一樣嘢係煩嘅，佢好中意食蟹，但係佢唔食蟹。 你同曾志豪冇乜分別咯。 我話我隔離嗰個啊。 我知話咪話咧，佢同曾志豪冇乜分別咯。曾志豪都係唔係中意剝蟹，但 係因為佢覺得嗰個就係剝蟹嗰個過程咧好複雜，但係得到嘅蟹肉好少， 哎、 所以佢就唔食。但係 我想問， 如果 有邊個中意剝蟹嘅咧？ 我中意啊。 你好享受的過 程，如果唔係我，如果唔係我點會話我食大閘蟹可以食五隻六隻咧？我覺得嗰個過程係品嚐隻蟹嘅一個部分， 有蟹道 啊！我真係咁諗噶，係啊！凡事呢個人生嘅道理嚟嘅，唔辛苦啊，你邊得到 世 間財啊？係咪？ 你 唔辛苦先可以剝到嗰啲最靚嘅蟹肉出嚟食啊！我係咁諗噶。 即係譬如話你話蟹膏啊，嗰啲都話掀開咗個蓋之後就成蟹啊。但係如果你話有時嗰只鉗啊定嗰啲腳咧搣開咗之後得個一條肉，即係個性價比明顯太低啦。系咪啊？要钳，跟住又要惊咧个壳碎咗，又唔知剩翻少少留低咗喺个肉上面咧，好麻烦、啊。我觉得我都唔 所以买蟹要买大只蟹嚟食咯， 同埋靓咯。如果你花咗咁多心机，诶都唔实肉嘅，你就会觉得蚀噶啦。所以我买亲都系贵， 唔好买死蟹咯。 我咁一定， 點咧？即係難搣啲啊？定係咩啊？ 唔 係啊， 唔 係啊，唔好食噶啦，死人點啊？ 我哋講搣蟹嘛，咁平 係啦，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 我中意搣蟹嘅， 係咯， 搣埋俾人食我都願意。我講 你會搣埋俾人食嘅， 係啊，係啊。 但係你會用鉗啊嗰啲咁樣噶嘛？ 我唔使噶，我嘅牙力同埋我隻手，我剝蟹真係好叻嘅。 咪先，即係你係會 咩？冇諗到嗰件事咁核突啊！ 你真 係 用個口， 唔使噶。我搣蟹，因為我真係中意食啊，所以咧我係有我自己一套嘅技巧，我唔使用工具，但係蟹槓嗰啲咧，你當然要喺煮之前攞刀柄劈一劈咧，我就已經可以剝得到噶啦。 哦，咁你就用手幫人開，即係開埋俾人，咁人哋啲人就會食嘅。 係啊，我中意㗎， 有個蟹王喺度， 係蟹王，我認呢個，我認蟹王。 咁阿田你又會接受？你即係如果佢咁樣幫你，哎呀，你搣唔到我幫你搣啦，咁你會唔會啊？我唔該曬，咁咪照食咁樣咧？即你会唔会觉得 佢唔系用个口拎出嚟嘅 ？O K 嘅，咁我都睇住佢噶嘛，系咪先？如果系真系咁样，即系徒手摸嘅 ，why not？ 咩？我哋坐享其成。 唔係，就算係要剝蟹肉嘅話咧，即係都有工具噶嘛。你食大閘蟹嗰啲，你點樣撩出嚟啊？因為我姐姐咧係會幫手煮蟹肉意粉嘅，係啦，咁就即係攞曬啲蟹嘅肉出嚟咁樣。 唔係，咁但係嗰啲用工具攞噶嘛？ 當然當然， 攞完之後再煮噶嘛，係 啦， 可能個信心會高啲咯。因為台灣咧最近就有一個男仔又分享咗一單，即係佢自己一個日常事啦。 哦， 佢又唔係蟹。 佢 就蝦， 嗯， 係啦，咁佢就幫人搣蝦，即係佢自己搣蝦啦。咁你見到，哎，橫掂都係要搣啫嘛，咁幫佢幫你搣啦。 哇，好心啊，呢啲係咪？ 咩啊？你知唔知有啲鋪頭咧喺窩心度咧係位個有個侍應喺度側邊同你剝蝦剝蟹㗎嘛？ 係。 即系点啊？ 唔系剥衫剥鞋啊！大家唔好误会，系剥虾同埋剥蟹。 即系佢长期住咗喺个 台隔篱。如果你有叫到嗰啲海鲜嘅，佢咪企喺度帮你剥虾剥蟹咯。呢个额外服务嚟噶。 系不停搣啊？定系你要食？我要一只啊！唔该，佢先即刻 咁当然啦，你嗰碟嘢喺度嘅，佢咪帮你搣咯。你剥晒咪走咯，除非你再嗌嘅啫。 因为佢呢个男仔遇到嗰个问题就系。啲人唔想食啊！ 嚇，因為你剝佢， 因為佢覺得太核突啊，佢就覺得啊，會唔會有啲污糟啊咁樣？ 即係嗰個男仔摸到污糟啊！ 即係佢話啊，唔知你手會唔會即係唔乾淨啊？同埋即係因為嗰呢個男仔同其他同台嘅係咩關係咧？又要講下嘅，即係唔係話好親密， 係 同事嚟嘅啫。即係頭先即係好似譬如你摸俾阿錢食咁樣。 咁同事摸佢會還你摸開淨開污糟隻手啫。 係啦， 咁唔願意。 即係有啲人就係覺得啊，呢個親密程度好似會唔會有啲即係過咗啊？即係如果咧， 即係會唔會係反而係會嗰種親密程度嘅意思係好似你喺度獻殷勤咁樣咧？ 太 sweet 啦，係咪啊？ 唔係啊，頭先佢講衞生喎。嗱，我想話其實咧，如果你諗住幫一個唔係你隔離嗰個即係老公或者男朋友嗰啲咁樣啦嚇，你幫佢摸嘅時候咧。好多时啲人好叻噶，摸咗个头，摸咗个身， 剩 翻嗰个尾有埋壳嘅，咪剩翻条尾有埋壳嘅，咁就俾嗰个人食，咁咪卫生好多咯。 哦，但我谂佢呢个系两个唔同嘅 comment 嚟嘅，一个就话卫生，另一个就系觉得，其实我哋系同事， 我使乜你摸埋壳？ 系啦，即系如果我哋系父母啊，或者即系伴侣嘅。咁剝就叫做啊，好似都幾 OK 啊，正常呢個舉動咁樣。 好唔係人呢？ 你覺得唔係？ 你點諗咧，阿師奶？ 即係我意思，唔係話佢唔係人，即係好其實人哋幫你一個便，咁其實唔仲好咩？點解你仲要介意人哋咁樣剝埋俾你吃日咧？ 呢個我認同啊，其實有陣時做嘢。 咁但係同事 friend 都有 friend 食唔係點樣坐埋一齊食飯啫？係咪先？ 係啊，其實有陣時 做咁又唔好咁講，有時即係食晏，可能你被逼一班人 咁樣。嗰啲就唔同啦。 佢有食飯嘅，有幾種嘅。 嗰啲都唔會同你摸蟹啦，摸蝦啦，係咪啊？ 咁嗱，呢個嗱又交代得唔夠清楚啦。佢唔知有幾熟嘅，總之係同事，同事啫，即係可能好熟，可能唔熟都未定嘅。 但係嗰陣時做嘢，譬如我自己都係啦，我係好想，我係黃總監啊嘛，我好想嗰件事快啲去完成嘅。咁如果係，唉，我。Bling bling， 我搞掂咗啦。咁不如你唔好又叫你又去指派边一个，跟住又指派边一个，隔咗几重山咁样，跟住先至做嗰件事。得啦，我攞嚟啦，我搞掂埋佢啦。有阵时可能咧，特别第一次合作嗰啲人都会话：，唔好嘅，唔好意思嘅，唔好意思嘅，等我嚟啦。我话凭咩啫？你睇，搞掂咗咯，咁咪搞掂咯。即系大家都系想件事做好啫嘛， 就一次过做开咗埋啦。 就唔希望有啲咁嘅门面功夫，睇系嘢咁 嘅嘢。系啊，系啦，我就唔使嘅。即系如果我系剥开嘅话，即系譬如如果我喺呢个例子入边度，我剥开，我帮你剥埋啊！ 喂， 跟住可能嗰个人会话唔系好熟，唔使嘅，后屘即搣完啦，食啦，唔好烦啦，即系我会攞做 嘅人嘴笨，嘴唇度食啦，开口啦， 系啊，大哥嘢 其实呢个你好似呢个事件嘅主角喎， 系嘛？其实可以不拖咁啫嘛，我不埋，跟住不埋俾隔篱我，即系个手嘅长度有范围够，隔篱嗰两个 拖同剥虾壳嗰个工序又有少少唔同嘅。我谂如果系不拖嘅话咧，人哋未必会话唔好咁客气啦，唔好意思啊，即係未去到咁嘅地步噶嘛， 係 咪？ 係啦，你真係隔住嗰個殼噶嘛，你係親手剝噶嘛。呢度張相影到出嚟咧，佢剝咧，佢又真係唔係就係話剝一隻，好啦，俾阿田食咁樣嘅。 係， 佢見剝開咧，佢真係好似阿祖咁 成碟咁樣剝曬 啲，得翻啲肉，冇曬殼，即係一碟白灼蝦。係啦，咁啊擺曬啲，剩翻啲裸肉喺度，即係裸露嘅肉，冇曬殼噶啦。 真係唔該曬，咪剩翻啲蝦冇咗殼咯。係啦，咩裸肉啫？ 你咩？你唔覺得個感覺好赤裸咩？ 沖涼梗係裸肉噶啦， 唔係因為。个问题系即系佢嗰个碟咧，佢真系一个白色嘅碟， 明白？ 入边就净得啲虾肉，乜都冇，冇盘啲冇剩啦。咁啲人就觉得嗰个卖相有啲核突，得翻啲肉喺度，佢就唔想食啦。 哎呀，咁烦，唔好同佢做朋友啦，剥埋虾俾佢食都仲要甜喎，真系。 呢啲人唔使下次唔使同佢食饭。 系啊，咁啊，点麻烦你下次搣俾我食，我会食噶。 我唔会啊，我知道你系一个剥蟹功能咁强嘅人。 系啊， 下次叫食蟹， 尽量避开唔同佢食饭。 净系嚟剥蟹， 直情避都唔同佢食饭。 張得綠如車跳起，對你容顏多美，叫聖誕老人也催避，對我連忘牽記，討你歡喜，歡笑聖羅待我切夜回避。It's Christmas， 能共你一起，無限是主。围住你，姜饼拖肥香气扑鼻，有配乐衬和你，普天的诗如歌奏起，你带来了新气，叫每趟旅程有趣味，你爱人和知己，跨过双臂，可见的全是你这一场。能共你一起，无限是主理，纯为爱攞足心机。Oh, it's Christmas， 谁又要远走高飞？灯饰照遍地，甜蜜到形形不离，情万种欢腾之华。 节目主持，丰收快活人冬至请你食生菜 吓，咁、个温暖呢 好咗一团咪温暖咯， 一团就会和气， 和气就会生财，正所谓 和气生啊财。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请你做东早啲翻屋企。 桂花田、 黄耀祖、 梁彦忠， 丰收快活人。 问下两个先， 系啊，你今日得到两个小鲜肉啊，我死都扮小鲜肉，自己讲完都想 自称嘅，我唔敢讲嘅。 我今日得到咧， 我 系 啊，我自称 芝麻卷同埋白糖糕咯，好冇？ 一个白雪雪，一个 系咪咁啊？好甜食 啊！我日日都得到一个巨无霸， 都几好啊，几好食啊，又抵食系咪？ 唔系咯，饱啦，进入眼帘 啊，好饱啊， 正眼又细， 进入眼帘添， 成几有。 八彩入眼 帘， 喂，嗱，你两个，嗱，即系虽然话大男孩啦，叫咗你啦，咁啊，有冇咩迷信嘢噶？你哋 哦， 即系譬如 我有个一个阶段系大约阿 Chris 呢个年龄嗰阵时啊，即系 唔好乱咁暴露啊！ 十年前系 咪咩啊？我细我大概一轮啊嘛，唔系咩？ 十年咯， 啊、一轮啊，真系有咩？ 十 年咯、 啊， 我唔点知你几多岁啫？ 唔知啊，系几年之前啦、啊，唔系好似唔系啊嘛？ 系啊，系 啊， 几乎。 我属马嘅， 我唔系同一个生肖十年啦咁样。我大约系廿几岁嗰阵时咧，我系有迷信过嘅。 系点样咧？你会 因为当嗰个阵时咧，即系开始长大啦，去到廿岁尾嘅时候，即系你而家呢啲年龄啦吓，唔可以再扮细个啦。有一啲大个仔或者一个男人需要 make a decision 咧，你开始需要做啦咁样。跟住咧就，但系你又会冇乜方向啊嘛。讲真，你都廿几岁仔啫嘛，系咪先？ 我依家设身处地，依家呢个时间真 系 好容易好迷茫嘅。 系啦，究竟我向 A 嗰方向行多啲，定 B 嗰个方向行咧？即系类似呢啲嘅谂法咯。 咁点啊？你真系求运嚟先。 我有试过拜神，有试过睇相。而睇相师傅讲完嘅嘢咧，譬如佢讲得唔好嘅话咧，系完全入心入肺啊！ 哦、 真系会被影响到。 即系你觉得自己未来嗰五年都一定系？ 唔系好简单，佢嗰阵时我28岁，佢话我到35岁之前我都冇拖拍啊嘛，系冇拖拍啊吓。讲到咁尽， 系咪真嘅先？最后 唔系， 唔系 好快，好快，好快就逆转咗佢。 都揾过啦，都要拍一个月。 系啦，佢因为佢就系正正因为咁，我就系要同你 拍。嗰阵时好想拍拖啊，成日都揾唔到个固定噶嘛，咁样即系好多嘅，不过唔固定咁样。跟住就喺度谂呢啲嘅时候咧，讲完一句说话，譬如呢一句咧，系会直情影响到平时自己做人嗰个心情啊，即系觉得唉，我人生都系灰噶啦，唉，咁点算啊？即系我有一个阶段系咁嘅，但系自从我学识咗，其实。真系性格决定命运啊！再加上，譬如因为个个师傅咧都话我会发达嘅，但跟住咧，我个心里面喺嗰一刻啊，嗱，本来名气系赞噶，但我心就喺谂。咁係咪我而家開始唔做嘢我都會發達啊？自己喺度秒人哋啊！ 負面嘅你講乜你都要向嗰個差個方向諗。 佢又要知喎，但係要快。係 啦， 係啦，即係我講咩都唔信咯。 其實講咩你都要破咒啦，係咪啊？ 但起碼我 後屘我就窮俾你睇，我而家即刻唔翻工睇有冇錢。 但我學到一樣嘢就係即係話，就算嗰個師傅佢同你講係幾好或者幾差都好，難道你都唔需要去生活咩？你嘅人生都係繼續噶嘛？即係佢話你會富貴啦，咁係咪真係我唔做嘢我都會富貴？唔可能噶嘛， 因為好多時候， 所以咪話我自己先至係話。是人咯， 好多 时 候 我就唔信啦。 命运是对手， 佢俾你嗰啲嘢，佢话俾你知咁发生，但可以化解或者可以改变。佢你摆啲唔知咩系咩角落头， 我嗰啲我冇信过。 嗰啲纯粹系嗰啲商业嘢啫。你帮衬完之后，我顺便喂买多几嚿嘢啊，我摆喺度好耐啦。 但系有啲真 系 好信任， 有啲 真系好似风生水，好似做得好好，咁你又唔知系咪真 嘅。咁你有冇试过呢啲？ 我就比较微弱少少嘅。我嗰阵时以前读书嘅时候咧， 抽嗰啲咩牌啊，咩塔罗牌， 我都有睇过，我有睇过。 即系我会有兴趣嘅，即系好似想了解多啲自己啊，咁样嗰啲啦。 睇奖 点样？点解多啲？ 唔系啊，佢有时唔系讲你未来噶嘛，佢讲 你真 系 未 试 过，你唔知啊。佢讲你成世，我嗰次讲咗六个钟头啊！ 哇，喺咁抵玩啊！ 系啊，好多嗰个真系抵，几一千蚊， 我 六个钟， 哇，咁冇生意啊！ 因 为 其实佢系计数，唔系啊，试过有个讲十几个钟 啊， 俾 你继续唱啦，咁样讲六个钟。 佢系计，其实你咁样谂法咧，佢一门术数嚟噶嘛，即系都一个数学咯。咁咪就帮你计算翻，帮你做呢啲嘢。 手出嚟， 忍唔住啊！ 天干地支啊！ 算一算啦，你都系灰噶啦。 我嗰陣時，我以前讀書嘅時候會考完一個試咧，即係自己識嘅。其實我冇信仰嘅，但我就會自己識之後咧，就自己講其實我冇話邊個神邊個主咁啦。總之就 求下你啊，都係 唔係即係多謝你賜俾一份我識做嘅卷，希望下一份咧我都識做。 係 多謝。 原來要攞8個 A 係 要做 啲，即 係要 感恩，叫阿諾諾開始啊，出年考嘅。 唔係因為我知道一樣嘢，即係你平時冇信開冇成，你突然間求人哋，咁唔啱噶嘛。 正所謂有事中無險，無事係 啦，即 係 唔 應該。 系噶嘛，我最多就 系、是、可以抱佛噶。 系啦，我做晒尽力啦，然后真系 OK， 我感恩。咁我就会都觉得，即系呢个世界，你觉得命运又好，神又好，乜都好，即系都总有啲嘢你觉得感恩下系好嘅。咁我有啲咁样，但普遍都唔系太迷信嘅、 啊 okay 哦。但系问题系你系考试嗰时系事后先至会咁样， 事 后 嘅 系啦，或者事前都系希望呢份卷系 OK 嘅，咁样系咪？ 系啊，会咁样少少啦。 嗱，除啊，你自己会为自己嘅学业而紧张，但好多时都系啲父母好紧张噶嘛，系咪？喺日本咧，原来佢哋都兴呢啲咁嘅叫做少少迷信。嘢啦，即系唔系话即系太过嘅。佢话每逢十二月咧，喺日本有个叫做咧祈浮市啊，咁有一个咧好得意，去一个渔业博物纪念馆里面，十二月啫，只系咁有一班嘅家长就蜂拥而至去到嗰度咧，去买一样嘢。 咁跟住咧，佢就 漁業咩話？ 象徵係成績好嘅，咁樣 買一條鹹魚，祝你今次發嗰條鹹魚啊！咁 係一個漁業博物紀念館，紀念品店啊，係啊，一個博物館嘅紀念品店，即係一個博物館裏面好多時都有啲新聞人買噶嘛，就一班嘅家長一套十二咧，哇瘋狂啦，一定要走到嗰度去買啲紀念品， 買網 係啦，就寓意就係俾佢啲仔女啊買咩啊？ 買網咯，一網打盡咯，所有嘅呢個成功啊， 一網成擒 啊，一網打盡咯， 係啊，追女仔都係，我祝大家一網成擒，哇，好多魚貓啊！ 食咗晒先， 全部都系鱼毛喺个鱼网嗰度走晒啊！ 食得晒先嗌啊！ 你话网系咪？ 系唔系网？你觉得系咩啊？ 鱼粮。 点解咧？ 唔知啊， 聪明啲， 估啊，我都唔知系咩 买。嗱，佢咧就系买对草鞋。 哦，等佢着草会方便啲咁啊。 嗱，我哋嘅就真系唔同地方咧嘅粤语个名 咧。鞋音咧？ 唔系，佢真系一对草鞋。 鞋本身系香，即系中国人嘅都会鞋鞋声，都唔系好吉利嗰啲啦。 咁样噶嘛？ 佢系防滑嘅草鞋添。 哦，唔会跣低。 Yes， 即系唔会甩碌。 啱啊！ 跌地，唔跌落地， 真系啲聪明啊！系啊，咁佢话咧，因为咧，即系 我八卦嘢好叻咩？男神咁，我系估唔到 啊！你真系有祈祷感恩噶， 我有飞过日本卖草鞋嘅。 喂，真系啊！佢话咧，因为咧，即系嗰啲渔业咧，佢出去诶攞鱼咧，听用风调雨顺啦，咁啊嗰个防滑草鞋咧，系真系唔会跣亲啦，唔会跣亲啦。咁佢话咧，即系话粤语啲学生喺临考试之前唔会甩碌跣亲跣低啊，同埋风调雨顺咁。 使乜着佢考咧？ 唔使，佢系一个小饰物嚟嘅，其实系一个小饰物，定俾人挂住咁样。 我哋都要揾一啲咁样嘅嘢卖下佢，咁啊可以赚啲钱。 系啊系，我哋。 但今日咧，即系多谢晒 Chris， 好嘢，又唔知几时再见啦， 好快啊， 成日都放假你哋， 系啊， 拜拜， 拜拜。